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表示，估计北韩已经做到核武小型化和弹头化，并可搭载在射程涵盖日本的弹道导弹上。他又相信北韩可能已经为核试做好准备。滨田正一在一个众议院的会议上谈及北韩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和可变轨飞行的导弹。他说北韩的导弹相关技术正在迅速进步，至少在劳动等涵盖日本在内的弹道导弹，判断北韩已经做到核武小型化和弹头化等，为搭载核武进行攻击，承认要及早掌握弹道导弹发射征兆并进行拦截已经变得更为困难。在核试方面，滨田认为基于北韩已经进行过六次核试，已经取得相当进展，认为北韩的能力已经达到可将日本纳入核攻击的范围。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在50%左右。此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6,389点，跌311点，总成交8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1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0817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46.2，跌7.4；美团146蚊，跌4.4；盈富基金17.06，跌2.9；招商银行30.1，跌1.25；阿里巴巴72.75，跌6；恒生中国企业56.3，跌1.38；友邦保险66.65，跌9；港交所258.4，跌11.8；比亚迪191.5，跌3.5；药明生物47.1，升1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8.712，瑞士法郎7.856，澳元4.933。加元5.686，新西兰元4.409，欧元7.6203，每百日元对港元5.3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237点，跌159点。港金报15,66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4.1美元，卖出1,67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下交通情况啊。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中线咧，而家有架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重复一次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圣佐治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方向、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 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六点正，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六点十九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大研究就发现目前院舍有些防疫缺口。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 其实我们那老人家的打针的表现仍然是未去到一个高的水平。因为其实职员其实可能都有些人会带了病毒入院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二十大通识。 二十大代表名额总共有2300个，同十九大的时候相同。这个数目是去年由中共中央确定，并且由全国38个选举单位产生。名额的分配主要根据党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决定，同时考虑前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几多代表名额等因素。选出的代表还需要由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确认。根据新华社报道，二十大代表的选举严格按照党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轮选的办法产生。官方在上个月底公布全部2296个代表的名单。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时间来到晏昼的5:1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高福慧同麦家俊。麦家俊你好。 高福慧你好，大家好。 麦家俊啊，今日我哋同大家倾下最低工资啊。 好啊。 其实最低工资对上一次调整嘅时候咧，讲紧系2019年啦，即系话咧呢三年几接近四年嘅时间以嚟咧，一啲基层嘅打工仔啦，佢哋个最低工资咧，其实系四年咧都冻身咗喺每个钟头37.5，即系37.5半的一个水平，是37.5的一个水平。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检讨其实进行的，政府一直都说最低工资委员会应该在10月底之前就会就着最新一次的调整幅度向政府提交报告，有个建议之后再交给行政会议审批。大家一直都很关注到底今年劳资双方谈不谈得成，谈得成的话那个水平又会调整到一个什么幅度呢？昨天就有一些工会召开研讨会，都重申他们其实是建议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水平是不应该低于每小时45.4。另外也有些工会就提出46元更加。其实这个数字是怎么计出来的呢？他们就是用2021年一个二人家庭平均每个月的综援金额去计算的。那个数就是说10,962元。假设一个工人你出来做事要养活一个家庭成员，每个星期工作6天，每日工作8.28小时，他的时薪就是要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起码有45.4才能够高过综援的水平。他们的看法就是现在只有37.5， 簡單嚟講咧，呢個工人咧，即使係做得咁辛勞咧，其實佢攞嘅人工咧，比起呢一個嘅綜援嘅收入更加少。咁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如果唔調升到去45.4咧，其實佢哋可能冇乜工作誘因， 費事出嚟做嘢啦，係 啦， 留喺屋企好過噶嘛， 係啦，就寧願去攞即係綜援啦，亦都影響到佢哋個生活質素。咁啊，麥家俊，咁啊，點解今日去攞呢個題目去同大家去講咧？咁啊，除咗即係不斷有工會去建議呢個水平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傳媒咧係引述消息，就話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已經完成咗檢討啦，而勞資雙方達成嘅共識咧就係將呢一個每小時嘅最低工資咧係上調到去40元， 都差成5-6元，即係同大家個工會嗰邊嘅比較啊。 冇錯啊，咁咧就雖然實質嘅加幅咧每小時假若真係40元啦，會多咗2.5%，咁個百分比都唔細㗎，有6.7%。咁但係比起我哋頭先講嘅45.4咧，就真係仲有一段距離。 係啊，其實呢啲咧即係永遠去到。即最低工资加幅咧，就一定是打工仔同埋即系老板之间咧，都有各自唔同嘅睇法。头先高福我哋见到啦，即系好多商家都话6.7%唔低，即系都难以接受，因为好多即系其他嘅升幅谂住本来都系讲紧3%啦，即系有啲工会嘅代表会觉得，有啲商会嘅代表觉得，咁咧呢啲啊当然商家会觉得系高嘅，咁但系当然头先你都有讲，咁工会里边佢都觉得应该45-46元啦，原因就系其实我哋都动咗成即系九年以嚟都冇再加过，咁啊依加幅以嚟咧，其实讲紧个通胀都系讲紧系。僅接受到啫，兩個半其實都冇咩分別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況。咁嗱，當然啦，即係呢啲咧就其實每一次咧，講緊由2011年開始咧，做咗4次唔同嘅最低工資嘅調整咧，都其實有啲相關嘅一啲討論都係圍繞住即係加得夠唔夠噶啦。咁頭先講係啲數字上嘅嘢啦，但係實際上咧，如果話真係喺市場上面你摸個脈搏咧，即係咁我哋而家即係我哋自己做嘅一啲工作都需要請人嘅。其實咧未去到即係40-50。其實本身都很難請人的出面，無論是講緊散工啊，或者是一個以時薪計的一啲兼職嚟講啦，其實咧都係難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咪真係講緊最低工資就係代表請到人呢都未必是的。咁但係當然我唔能夠代表所有僱主啦。咁應該有好多嘅商家嘅代表，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咁不如我哋就可能都會聽聽今日嗰啲嘉賓嘅意見啦。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啊。各位聽眾，你對於咧法定最低工資而家咧係進行緊最新一輪嘅檢討啦。咁啊，點樣樣嘅水平為之合理咧？有好多人咧有個講法就話：喂，如果真係調升到40元咧，其實去快餐店嗰度食一個午餐。都未必够即系都未必系买到啊！咁啊，睇下你去边间餐厅食啦，或者你个餐个情况系点啦咁。咁啊但系咧，头先阿麦家俊亦都讲咗一啲雇主嘅考虑啦，会唔会令到佢哋嘅成本咧系即系大幅上升咧？嗱，虽然头先麦家俊就话嗱，讲真啦，而家请人咧，其实你出最低工资咧都好难请到。咁我都有个数字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其实咧，根据政府嘅资料咧，目前咧大概系有14,000人咧系攞紧最低工资。咁你睇嗰个实际。那個勞動數目就不是說很多，但是也有一些老闆提出會不會你調升了最低工資之後，其他不是拿最低工資的員工都會按著這個調整或者這個升幅去要求在個人工上面再去調整，繼而造成一個不斷向上的漣漪效應呢？這個都是老闆可能會考慮的。 可能每個行業裡面有些不同，即是當然你說剛才所說每個行業裡面，如果你講散工或者是一個以時薪計，其实每个不同工种都有个大概市场的价格的。刚才都讲的不同的，譬如讲现在市场的清洁工，如果大家走过经过见到人请，其实都留意到可能是起码都50-60元，甚至乎有些65-70元的一个钟。有些工作长时间少少的可能会 discount 少少，可能讲略调低一些，因为讲工时长了。但是都是本身呢，就算这些职位呢请到人呢，其实现在可能由疫情开始呢，我们有一个俗语叫炒散，即係其實香港裏面有很多的兼職工或者散工，其實他們那個留住人的能力都是比較低，因為他的流動性很高。所以你講緊即係50-60元咁樣嘅狀況咧，其實咧啲打工仔咧，佢哋要話我哋都係唔做啦，佢東家唔打打西家呢狀況咧都屢見不鮮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就算純粹講話僱主出到去一個最低工資40幾元咁樣啦，其實都可能會有以上嘅情況。咁但係咪加咗之後就一定會話會唔會連帶打工仔會同你講有加薪嘅壓力咧？咁我覺得 我唔能夠代表到全部即係行家或者係所有即係僱主嘅意見啦。咁但我覺得呢個可能係每一個唔同行業裏面嘅生態咯。但我就唔會見到有好多即係即時嘅效應會發生咯。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無論你係打工仔亦或係老闆，嗱聽到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咧係做緊新一輪嘅檢討啊，咁啊工會咧就不斷咁樣去到倡議緊咧時薪唔好低過即係45、46蚊呢一啲水平啦，咁啊但係亦都有消息咧係指出咧雙方面達成嘅共識咧可能最終咧係上調到去40蚊啫。你嘅睇法係點？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啊劳雇会嘅劳方代表，系劳联嘅副主席谭金莲，同我哋一齐倾下。谭金莲你好。 Hello， 大家好。 谭女士你好。 谭金莲啊，我见到你哋劳联咧都即系因应传媒引述嘅消息咧，即刻都发咗新闻稿去回应啦。其实你哋一直以嚟咧都系倡议最低工资嘅时薪咧应该增加到唔少于46蚊嘅。咁啊，见到呢一个消息就已经即刻有一个回应，系咪都即系代表住你哋对于譬如系40蚊呢个水平，可能都系觉得比较失望或者系唔能够接受咧？ 是啊，我哋其实今日呢好多工友都同我哋反映，各种渠道反映呢、这个即係最低工资四年先加两个几，咁就实在係即係好令人好失望啦咁样。所以我哋就即刻出一个声明，就解释返首先个立场就係、是、我哋认为40蚊真係即係好难接受嘅。咁我哋要求係46蚊，我哋都有个方程式计出嚟，即係唔係话空口吓嗌出嚟㗎啦。咁你希望增加到46蚊，令到啲基层雇员应付佢嗰个生活开支咁啦。 我見到同樣都係嚟自勞工界啦，有議員就表示咧，即係雖然啊，呢個40蚊係緊緊追得上通脹，咁但係點解佢哋認為可能都要勉強接受咧？就係、是、好似你頭先所講啦，最低工資委員會每兩年先開一次會，如果佢哋唔接受，今年又過唔到咧，最低工資可能咧又要凍結多兩年，咁你又點睇呢個講法咧？ 是啊，因为我哋见到最低工资委员会不嬲嗰个做法都系两年开一次，咁所以呢但法例上呢其实话不少于两年去检讨，咁其实即系话喺个執行上面呢仍然系有即系加速嘅空间喺度囉。咁工会就要求要一年一检啦，同埋嗰个一年一檢的方式應該要體會到我們那些基層工友呢，他本身那些租金啊是即不會四年才加一次的嘛，他們交的個電費是全香港最貴的，因為他是交給個業主不是交給電力公司，那這些其實就是在通脹裡面反映不到，那如果是用通脹每年都是這幾年疫情都是1-2%加起來其實40蚊呢其實是 6.7% 到搞定的啦，大家收貨啦，這種講法其實就比較離地，是反映不到這班基層工友那種實際呢他那個面對的通脹是很嚴重的，所以我們的工友就這麼大反應咯。 其实呢而家嗰个讲緊40蚊呢就距离现时37.5%呢就係 6.7% 啦。咁但係呢你哋呢如果话加到46蚊呢就係、是、呢要加23%啦。咁即係而家讲真啦，有一啲老板出嚟接受传媒访问回应嘅时候呢就话 6.7% 呢佢哋都觉得好难接受啦，认为呢係会加重商家嘅负担。我諗特别係一啲可能人力密集嘅行业啊，譬如飲食業啊，係啊，或者一啲物業管理啊，或者一啲清潔業咧，咁即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實際嗰、那個數字唔係加好多，但係睇個 percentage 咧，佢哋覺得6.7%都好多啦。你點說服佢哋要加到23%去到46蚊咧？ 我哋咧見到其實37.5%嚟計啦，如果係一個全職嘅員工做26日，每日做8小時，唔計飯鐘啦，咁係7800蚊一個月。咁如果佢而家新嘅建議係40蚊，就8300蚊，咁其實就加咗500蚊到，咁啊 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加咗之後嘅情況啦。但係如果用香港300多萬嘅打工仔女，其實有700萬人，咁我哋一個翻工嘅人就要再除咗照顧自己，仲要養多個供養人啦，即係兩個人嘅。咁如果以綜援嚟講嘅話咧，咁綜援嘅金額加埋個租金津貼啊、排污費，其實去到9650元，9658元，同呢個8300即係。調整到40元之後呢，仲有1000多元的差距。咁我哋嗰個46元就係來自呢個數㗎啦，9658元。咁其實嗰個除返嗰個頭先講全職返工嗰個時間計嘅話呢，就係、是、不少於46啦。咁呢個就係、是點解啲人有啲勞動力釋放唔到出嚟呢？咁有啲人話搵唔到工，搵唔到工友去做嘢呢？咁呢個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啲工友都會即係係啦，佢都會考慮到底我出嚟做嘢定係嗰個綜援呢？咁係嗰水位爭幾遠囉。 譚女士，你會唔會都擔心呢？因為其實你見到喺疫情裏面呢，都有唔少嘅商家其實都結咗業。咁如果而家就講緊話，我明白嘅，即係頭先講嗰條數，即係你哋有計法，你哋有自己嗰個基礎喺度。咁但係如果你一嗌就嗌23%咧，會唔會即係又擔心更加多嘅結業潮，而令到其實到最終你攞到呢一個數字，但係實際上嚟講，你頭先就講話有工冇人翻啦，而家驚係似啲有人翻，但係就冇工翻咧。 我哋都明白咧，即係疫情之下咧，就即係好多行業受到衝擊，我哋啲工友都即係停工嘅停工啦，動薪嘅動薪減薪都有啦。咁實質上咧，我哋啲工友咧，如果係都同僱主一齊共度時間，呢、這、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即係都好難得嘅。嗰、那個勞資糾紛係比我哋想象中少，係啦。咁但係我哋見到企業。如果話結業嘅話咧，咁相信唔單止係嗰個人工問題咯，可能係租金企硬啦，或者個營商環境唔明朗啦，防疫政策令到啲即係嗰個前景唔明朗，咁呢啲都係會令到個商家去唔去投資，我諗係關鍵嘅因素多過話一個工業。一個工友由7800去到8300呢個問題咯， 即係你意思係即係應該如果僱主佢哋仲有一啲即係資源嘅話咧，就應該都擺喺工友度，而即係如果係減少成本，就希望係啲反而啲大地主啊，其他嗰啲去減少一啲即係商家去裏邊嘅成本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如果佢啲有業主方面，特別係啲大業主、大商場啊、商號即係持有物業嘅咧，咁其實你哋見到大家都見到嘅四年裡面有冇可能係凍結嗰個租金啊？首先唔會凍結先啦，咁就有得佢執笠咪執笠咯，下一個又嚟租噶啦，只不過由做餐廳變咗兩餸飯啫嘛，完全冇影響佢嘅租金收入。咁但係我哋啲工友呢，咁其實而家請人嘅話呢，出去做嘢想畢業咁計啦，我見啲工友呢，譬如以前疫情之前個廚房有10個人嘅，而家即使係幾旺場都好啦，其實都唔係好旺場，我哋都明白，但係人手其實都壓縮咗，佢攞嗰個時薪唔係做1個人嘅嘢，做差唔多做2個人嘅嘢。咁我哋啲工友出嚟做嘢都係想支撐到個家庭嘅生計啫，已經1個人做2個人嘅嘢啦，個時薪仲係即係唔能夠應付到嗰個通脹嘅話咧，或者基本生活開支啦，咁呢樣嘢其實就即係好難鼓勵啲工友去投入勞動市場咯。 嗯，譚金蓮啊，你頭先提到咧，疫情之後有好多行業都做咗精簡人手呢個部分啦。嗱，其實咧調升最低工資咧嗰、那個即時嘅效果咧，亦都有老闆咧提出係可能要精簡人手，即係裁員啦。咁啊我引述啦嚇，飲食業界嘅代表啊徐文偉咧就話嗱，上調最低工資之後咧，佢自己預計少不免咧就要精簡人手，例如以前咧餐廳有侍應幫手，而家咧轉做電子點餐，咁啊洗碗咧就亦都將呢啲工序去外判。嗱，呢個咧係講緊咧佢被問及咧將個時薪咧調升到去40元呢一個水平嘅時候嘅反應啦。咁啊如果你話再加到去46元咧，可能佢哋嘅反應會更加激烈。 我都明白嘅，但係咧，我哋睇到嘅情況就係、是、第一，呢種科技嘅應用咧，除咗係精簡人手，亦都係幫助啲即係工友，如果係勞動好密集啊，勞損好密集，或者係一啲科技幫到去提高個服務質素咧，其實某程度上都 令到啲人員啦、工作人員，好似頭先講，明明而家咧就係一個人做兩個人嘅嘢，咁就幫佢減輕一啲啦。但翻唔翻到去一個人做翻一個人要做嘅嘢咧，咁就即係都要睇翻嗰個科技投入嗰個成效啦，同埋咧即係。就算是有咁嘅情況，我相信一啲研究，甚至諾貝爾經濟嘅經濟學獎得主都講咗咧，其實嗰個調升最低工資係唔會令到就業人數減少，冇影響嗰個就業環境。我哋自己見到嘅係2011年最低工資實行之後啦，其實咧勞動力係多咗嘅。而且婦女勞動力都係大咗，不過講到呢度，大家諗下婦女勞動力點解出唔到嚟呢？唔係純粹嗰個工作環境啊，或者係工資吸唔吸引，仲有一啲譬如佢可能要照顧啲小朋友啦，照顧一啲家人啊，或者停嗰個翻半日嗰個情況唔改善嘅話，其實佢哋想做嘢都做唔到。呢啲都係一啲政策上面同埋其他嘅即係。政府政策啊，或者工作環境改善嘅話，有機會係改善嗰個勞動力。咁呢個加咗人工，其實唔係影響嗰個就業人數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譚金蓮，同你傾到呢度先。 唔該曬。 譚金蓮係勞顧會嘅勞方代表，本身咧係勞聯嘅副主席啦。我哋就住咧今日有傳媒報道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已經達成共識呢一點咧，向勞工處查詢。勞工處嘅回覆咧就係政府喺公布決定之前咧，委員會必須就住討論同埋報告建議予以保密啦。所以咧佢哋係唔會就相關嘅報道作出評論。咁但係有一啲工會，譬如好似我哋頭先訪問嘅勞聯咁樣咧，已經急不及待咧係發聲明咧，説明即係佢哋一直爭取緊嘅咧係。46元，认为40元呢个水平咧系唔可以接受啊！各位点睇？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5622宗新冠确诊，包括387宗输入个案，多8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一星期每日新冠确诊个案，无论系本地感染或者输入个案都有上升，每日平均有4871宗，较之前7日上升约30%。中心话，9月19至25号，抵港旅客约有3.1%嘅人喺7日之内确诊。而9月26号实施0+3之后，直至到今个月2号嘅7日之内，抵港旅客约4.9%嘅人喺7日之内确诊。另外，本港暂时录得29宗变异病毒株 XBB 个案，医管局扩展探访安排，由今个月20号起进一步扩展至到所有精神科医院同埋病房。政府宣布適度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積極考慮放寬限聚令，由4人增至12人上限，但暫未有具體生效的時間。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說，放寬涉及修例，當進行有關流程再確實決定。另外，下個星期四起，容許餐飲處所、酒吧、夜總會等可以進行現場表演和跳舞活動，但是表演者要每7日进行2次核酸检测。表演者在表演和彩排当日进入处所时候要接受快测。表演者要尽量戴口罩，与观众保持适当距离。非表演的时候要戴口罩。当局亦都容许主题公园户外范围可以饮食。李夏欣说，當局會謹慎有秩序放寬措施，亦都明白市民過去2年防疫感到辛苦，希望走向復常路。放寬防疫政策考慮的原則，首要是對疫情反彈風險低，放寬有利經濟民生，亦都會考慮政策一致性。放寬之後要觀察社會和醫療系統承擔能力。初中的生活与社会课程将改名为公民经济与社会课程，最快明年9月试行，2024年9月全面在中一推行。新课程将加入国情、国家安全、宪法和基本法等。旧课程入面有关公平、自由是香港核心价值的单元，并没有涵盖。立法会教育界议员说，教育要与时并进，每个阶段都有合时宜的选择。 教育局話係因應課程發展，刪去一啲已經喺小學學到嘅內容。一名82歲女子懷疑在電話騙案中受騙，損失約650萬元。警方在日前接報，事主表示接獲自稱是內地官員的人士來電，指他涉及一宗刑事案件，他向騙徒提供銀行戶口資料之後，發現戶口入面約650萬元存款被轉走。另外，警方昨日接獲一名29歲女子報案，或早前回应陌生人发出的招聘信息，透过充当网上刷单员，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事主按指示先后将157,000元存入五个指定账户作购物之用。为获取受害人的信任，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26,000元佣金，但其后失去联络，事主怀疑受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中线嘅坏车仲未拖走，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界限街接近书院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接近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开始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的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行政长官李家超， 大家看到我们行了0+3，看到有好的效果，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更加放宽，甚至有些即刻在0+3实行之后几天就要提及0+0，我是实施0+3的时候都提及咧，我哋要留意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嘅，而亦都睇到咧，因为我哋0+3多咗人去外地， 又或者外地的人嚟咗香港多了，而導致咧我哋好可能咧係帶入一啲新嘅不同嘅病毒株翻嚟咧，呢一個要留意住。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高福慧、麥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法定最低工資咧，係進行緊最新一輪嘅檢討啊。咁一啲工會同埋基層團體咧都倡議，今次嘅調整水平咧應該係唔低於每小時咧45.4甚至係46蚊。咁不過咧，今日咧就有好多傳媒都引述消息話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已經係勞資雙方達成咗共識啦。咁啊，嗰個水平咧係會調升至咧40蚊嘅啫，每小時。咁啊，即係比起工會啊同埋一啲基層團體一直以嚟嘅主張咧，都少咗好多。咁我哋頭先新聞之前咧，就聽完咧，即係工會方面嘅睇法啦。咁啊，唔知道各位聽眾你哋自己又點睇咧？如果今次嘅調整係真係只係40蚊嘅話，你哋認為啊，無論係打工仔抑或係老闆，接唔接受到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熱線電話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啊，麥家俊啊，或者咧，我都再引述一下咧一啲同商户啊，佢哋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點樣回應今次嘅消息啊？嗱，例如咧，我哋頭先講到啦，有一啲清潔嘅外判商咧，佢哋都係人力好密集嘅一啲嘅行業啦。嗱，食環署嘅街道清潔外判商碧瑤咧，回應傳媒查詢嗰陣時候咧，就話其實咧，佢哋本身好多嘅前線員工嘅人工咧，都係已經高過咧最低工資現有嘅水平啦。又話咧，其實呢個工資最低工資咧4年都冇調升過咧，今次。如果個幅度真係話加到40蚊，佢哋都認為係合適嘅，仲話咧有助釋放更多嘅勞動力啊！認為在於佢哋呢一個咧需要大量人手嘅行業嚟講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咧吸納更多嘅前線員工。咁所以即係呢個資方嘅睇法，又未必咧每一個都係即係比較負面啊，或者對於個成本有啲憂慮，咁都有一啲正面嘅聲音嘅喎。 係啊，即係我都係作為一個即係小嘅資方，頭先都講咗咧，其實即係而家市場上面咧，譬如頭先講到嗰個碧瑤咁樣啦，即係其實你講話40幾50蚊，或者可能係甚至乎係講緊即係工資以上嘅價錢咧，其實都先至請到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市場嘅一個。幾普遍嘅面貌嚟嘅嚇，如果你講緊話真係頭先我哋講由37.5上到40蚊，或者係上緊45、46蚊咧，佢保障嘅人士咧，其實頭先我哋嗰、那個嘉賓啦，譚女士我哋都講咗咧，其實佢哋都係講緊保障緊最低工資接受到呢啲人士，大概10000多人到嘅啫， 14000個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講緊全個嘅勞動力嚟講咧，其實佔一個好少嘅數字。咁所以其實咧，其實講緊大部分咧都唔係接受緊呢個咁低嘅數字嘅。咁所以講咧，我哋講緊如果係講有尊嚴嘅生活，或者係講緊係要幫助到呢啲人士咧，係去到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咧，咁其實咁樣做咧都無可厚非。咁但係當然由40蚊嘅一個即係而家傳出嚟嘅消息，到即係喺勞方嗰邊講嘅45、46蚊咧，都仲差成10%+嘅差距。咁呢個差距咧，從一個百分比嚟講咧，係一個大嘅差距嚟嘅。咁通常嗰個調整上面咧，就未必可以係一次過做到咁大嘅升幅嘅。咁所以呢一個數即係如果講緊一個實際數字嚟講，37.5上45、46，可能大家覺得冇乜嘢。但如果你從一個即係一個 percentage 嚟講咧，即係一個百分比嚟講咧，可能就會係比較難以去達到嘅一個目標咯。 咁所以即係從來咧，呢啲要上談判桌上面去到即係傾嘅問題咧，大家即係來來往往之間咧，都可能咧係攞一個中間落墨嘅方案啦。嗱，咁不過勞工處都覆咗我哋噶啦，咁啊具體嚟講咧，佢哋得出嚟啊，即係最低工資委員會個共識係點咧，就予以保密，所以咧就唔會對相關嘅報導作出評論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如果係老闆嘅話，又會唔會比較啊？即係認同譬如我哋頭先引述啦，碧瑤嘅講法咁樣啊，可能加咗最低工資咧，更加有助釋放市場嘅勞動力咧，令到你哋請人唔使請得咁辛苦啊！嗱，打嚟1872311，1872311傾下。電話旁邊咧，我哋而家請嚟資方嘅代表啦，有勞顧會嘅資方代表郭振華同我哋一齊傾。郭振華你好。 郭生你好，你好。 郭振华，今日呢个消息传出咗之后咧，都我哋头先同咗工会嘅代表倾啦，佢哋就话喂，如果真系40蚊咧，佢哋就会觉得好失望。咁如果站喺资方嘅立场，又点睇？一个点样样嘅水平为之系合理咧？ 我相信在40蚊呢一個水平咧，其實都個比例都佔比都係 6.6%。咁雖然係 6.6%， 但我哋睇翻而家嘅通脹咧，其實相對喺全世界上都係相對偏高嘅。咁而 6.6 都啱啱咧，都可以講話係等於同個通脹嘅水平係接近。咁但係 是郭振華， 但我哋所影響到嘅人數咧，亦都會係會相對細。頭先都聽到咧，就係得翻14000多人，咁佔總嘅勞動人口裏邊0.5%，咁所以都唔係一個即係大嘅影響嚟嘅。我相信喺目前嗰個營商環境咧，雖然咧唔係見到好好，但係咧啲僱員咧都會了解到咧嗰、那個。實際上如果你做得好嘅咧，你係唔止係攞一個最低工資嘅，咁一定會有啲獎勵，而一個實質工資係會提高噶啦。 郭振華，其實咧頭先咧大家都有反映過咧，其實咧而家其實市場嘅價錢咧，其實都係遠高於而家嗰個37.5嘅，即係係啦。而家講緊50蚊都好難請人嘅，其實某啲程度上。咁但係 實際工資 係啊，實際工資啊，同埋即係請到人都可能會隨時都會走嘅咁啊。咁但係當然啦，就始終咧上到去45、46蚊呢一個即係勞方。他們那邊就希望倡議的價錢，總共來說對於 37.5% 是升幅大概多過 20%， 達到 23.多%， 你們又覺得是不是一個可接受呢？ 我們聽到勞工界的朋友一路都說在個工資上面，他的水平的標準是以什麼作為、理想呢？他們認為是一個叫生活工資， 沒錯， 系啦，呢个生活工资咧就系相对咧，如果你用生活工资嘅一个水平咧，喺一个经济运行上边咧，其实就会出现一个好似唔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模式。个原因就系，因为如果一个生活工资就系大家唔同嘅人，佢嘅工作能力就唔一样。咁如果你攞大家一样嘅一个最标准嘅生活工资咧，可能咧就会出现咗咧喺个劳动市场流动性咧系会受到一啲限制嘅。又唔好受咗啲鼓勵嘅，舉一個例子，咁如果你要請到46蚊咁，其實有啲阿伯佢其實可以做到嘢嘅，睇佢咁。如果你我37.5，我願意做喎，拎到46蚊嘅時候咧，佢可能喺成個市場裏邊咧，佢就揾唔到工啦，即係佢 就反而相對咧，你個勞動力嘅人口咧會即係供應下降嘅。 你的意思是即系资方嗰边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或者系直情系取消咗呢个工种，而令到即系本身可以释放到嘅劳动力都释放唔到，系咪咁嘅意思？ 系唔系即系冇错，工种其实好多啦。咁就系你本来系需要有适合工作嘅一啲劳动者啦吓。咁但系因为你最低工资咁高嘅时候，嗰、那个即系用人嘅又觉得佢负担唔到。咁喺负担唔到嘅时候，佢唯有就唔能够即係出咁高人工啦。咁变咗佢出唔到咁高人工嘅时候，但係又冇人用呢，咁可能呢啲嘅服务嘅即係提供者呢，佢对喺个市场里面呢係会消失。即係請唔到呢啲人，又冇呢啲人去做嘢。 係郭振華，不過咧，我都想同你討論一下咧，頭先即係勞方去帶出嚟嘅另一個概念啦。嗱，佢哋認為咧，調升最低工資咧，唔單止係唔會咧，即係減少咗嗰個勞動力，甚至係會釋放個勞動力，因為佢哋點樣去量度個工資水平咧？佢哋就攞嚟同綜援比較啊嘛。咁就話如果你唔夠即係45.4或者46蚊嘅話咧，嗰啲人咧，其實佢即係辛苦工作咧，得翻嚟嘅收入咧，甚至可能不及咧佢哋攞綜援係咁多嘅嗰個水平，咁所以佢哋就會認為啊，如果你唔去調升到佢呢個幅度咧，可能佢哋根本就唔會出嚟呢個勞動市場，咁就反而咧係更加限制嗰個勞動力啦。咁似乎同你頭先個睇法咧就有一啲相反喎。咁呢度你點睇啊？ 好嗱，我又可以喺度作俾一啲實質上嘅市場嘅情況去了解啦。我哋睇得到咧，而家特別係一啲即係酒樓咧，而係用緊推車仔，即係你見到喺酒樓度推車嘅，咁佢哋就係真係攞緊一啲最低工資嘅。 咁呢最低工資嘅攞緊嘅一啲年齡咧，佢相對都係壓即係六七十歲以上嘅。咁同埋咧，就可能個工作能力咧相對係即係比較弱嘅。咁但係如果佢又攞緊綜援喎，佢又攞緊一啲津貼嘅。咁但係如果佢攞緊綜援嘅津貼嘅時候，佢有一個最基本嘅收入嘅限制。但啱啱佢又可以攞到呢啲即係嘅豁免，變咗佢收入又多咗，佢又好願意去繼續喺呢一個咁嘅工資水平裏面咧，係投入呢個勞動市場。咁其實你話啦，你係增加咗定係減少咗咧？ 即係你嘅意見， 係啦，即係而家其實係，即係如果你水平好高嘅時候，佢反而又攞唔到嗰、那個。即係如果而家我哋調高咧，都要政府同時都要考慮翻，喺適當去配合翻嗰個工資水平，同埋佢嘅個豁免嘅額度一齊做。如果唔係咧，相對你就會少咗人出嚟做嘢，或者佢做唔到咁長嘅時間。我只能夠以前可能係做4日4個鐘咁都冇問題嘅，但係而家你可能因為個收入高咗，佢唔可以做咁長時間，咁相對又會少咗添。 OK， 我明白你意思。 係嘛？係啦。 咁咧或者喺呢一個機會咧，都同你即係傾埋最低工資嗰、那個檢討時間方面嘅討論啦。嗱，因為咧我引述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阿黃國就表示啦，即係雖然咧佢都唔認為40咧係一個好嘅水平啊，佢形容係勞工界嘅底線，因為咧只係僅僅追上通脹啫。咁但係咧佢就話，如果今次唔接受咧，因為最低工資委員會係每兩年開一次會啊嘛，咁今次都唔通過咧，又可能凍結多兩年，咁啊兩年再兩年再兩年咧就六年啦咁，咁所以我哋咧都成日聽到啲勞方講咧就喂可唔可以一年一檢啊？咁就一嚟就即係可以追貼啲嗰個通脹對於打工仔個購買力嘅影響啦。咁二嚟亦都唔會令到個談判咧好似傾唔成啦，咁咧就會令到個延後嘅情況好嚴重。嗱，你自己點睇阿黃國議員嘅呢個表達 啊？如果實際上咧，真係要做一個有效嘅檢討咧，係反映緊喺成個市場裏面嘅供求啦，同埋乜嘢嘅工資水平係最適合當時嘅一個經濟營運嘅情況咧。咁其實你一定要有一個即係實質嘅數據為依歸嘅。而呢個數據咧，你如果太短嘅時間咧，你可能收集同埋整理都未必能夠即係咁暢順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如果一年咧，係咪真係可以一檢係做到剛才所講嘅，又有科學數據，又有實質上一啲大家嘅討論嘅就足夠嘅時間咧，而作出嘅決定咧？咁呢一個咧，我一直以嚟咧都覺得係存疑嘅，未必能夠做得到。咁除非就係最低工資委員會揾到一啲好有科學嘅方法，又能夠佢哋開會係能夠解決到。即係喺一年一檢裏面係做得到咧，而呢啲咁你就可以實施啦。如果根據以往我哋睇得到呢個嘅情況咧，都相對係好難去執行到一年一檢呢個咁嘅檢討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郭振華， 唔該曬， 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郭振华咧系劳雇会嘅资方代表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倾紧嘅咧就系新一轮啊法定最低工资嘅检讨，你嘅意见系点咧？嗱，劳工界咧认为咧45蚊啦，46蚊咧系一个合理嘅水平，咁但系即系雇主就话咧40蚊咧而家经营环境咁困难咧，真系差唔多啦。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接听大家嘅意见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完全唔知道一件事 in English？ 呢个萧叔叔都讲噶啦，完全唔知道呢件事系点样运作啊，或者系唔识。OK， 咁我哋英文咧，除咗我话。I don't know or I know nothing about something 之外呢，我哋亦都可以话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or I have zero idea。 譬如我完全唔知你讲乜，我可以话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另外一个字呢，我常用呢就是 clue 呢个字 C-L-U-E， 即系呢少少头水都冇啊。一个常见嘅讲法，正式少少啦， haven't the slightestclue, the faintest clue, 亦得 slightest, S-L-I-G-H-T-E-S-T, okay, 最少嘅 clue 都冇，或者 faintest, F-A-I-N-T-E-S-T, 就是最模糊最少的都没有。Okay, having the faintest clue. 另外如果我不说 haven't a faintest clue, 另外也可以说 I don't have the slightest clue. I don't have the faintest clue. 这样也可以。就是这样说比较例句大家譬如人家问小叔你知不知道你几重啊这样。I don't have the slightest clue. 就是这样。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其实咧，讲到法定最低工资嘅调整咧，点解会冻结咗四年咧？都要同大家讲翻啲古仔啦。嗱，上一次嘅调整咧，其实咧系由于喺未获全体委员嘅共识之下咧，政府就形容啊，喺呢一个大多数委员咧，因为达唔成一个共识啦，咁所以咧就系接纳委员会嘅建议咧，维持法定最低工资，咁咧就导致到咧由2019年去到而家咧，足足四年咧都停咗喺37.5呢个情况。咁所以咧今次如果有一啲劳工界嘅议员去到回应嘅时候，讲到40元虽然咧系一个底线嘅水平，咁但系都要接受住先咧。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要避免咧历史重演啦，再动。多兩年咁啊！引述啦，前勞福局局長羅志光都曾經喺網誌嗰度提到噶，即系咧唔係話企硬佔住一個道德高地就係最好，有陣時候讓步咧都唔係等於放棄原則。咁咧就話咧喺一啲多方平台入邊咧要發揮功能咧，大家都係要學識協調嘅。嗱，大家點睇呢一個最低工資嘅檢討嘅議題咧？1872311打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盧女士喺度啊，盧女士你好， 盧女士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係。 啊，冇啊，因为呢个最低工资咧，其实即系因应疫情嘅关系咧，其实你都睇到啦，每一次发消费 系 按咁升，咁根本嚟讲，我哋点样生活咧？咁同埋嚟讲咧，请问声，即系嗰啲雇主方面啦，咁讲真，一个早餐都见到42元嘅，咁啊晏昼 lunch 咧都要成六字头，中去到七嘅，咁我哋点生活咧？咁所以如果你话40元系高嘅，我真系好难想象，因为唔系美金啊嘛。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哇，你可唔可以叫翻佢揸住40元一个钟去食一个晏昼饭？我相信好艰难咯。 卢女士，你头先提到话，即系而家食个晏都要60多元咧，我就谂起最近咧有好多报道啊，讲到近年咧，即系香港咧兴起啲两餸饭、三餸饭啊，都系一个咧经济下行周期之下嘅产物啊。咁啊，大家觉得即系好廉宜嘅价钱啦，几十蚊食到几个餸咧，就即系都好开心咁样样咁啊。唔知道如果最低工资真系调整咧，大家可唔可以加多几个餸啦？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同你倾到呢度先，卢女士。另外咧，而家电话旁边咧仲有听众郑先生。郑生你好， 郑生你好。 我觉得咧，嗰、那个最低工资咧，喺香港得40元都系一个比外国嘅系一个羞耻嚟嘅。香港嗰啲高工资咧，系唔会因为加咗40元而同一时间而调高，因为香港同大陆嗰个比较咧，就系、是、低嗰批基层咧，就比大陆好唔到几多。但系如果专业人士，譬如老师嗰啲咧，人工就系人哋几倍咁样嘅。我觉得咧，咁样系唔系好公平啊？同埋我哋嗰个物价咧系高嘅，尤其系嗰、那个租金嗰度。咁另外就系有个输入通胀啦，即系大陆带俾我哋嘅。咁我哋被迫要接受嗰个通胀，自然就要加人工噶啦。因为我哋个经济系数分分钟都系除咗受自己嘅影响都好大之外，仲要受大陆嘅影响嘅。输入嗰个经济系数，自己本身嗰个人工差距又好大，甚至嗰个福利条件咧系好过嗰个基层嘅。咁觉得做基层喺香港就系好惨咯。 好啊，多谢郑先生嘅意 见。多谢郑先生分享啊。 头先啊，郑先生就讲到即系呢一个贫富悬殊嘅问题啦。咁的确都即系有一啲团体，譬如好似乐施会咁样咧，早前都做过啲调查，讲到即系最低工资咧系佢哋认为咧系有助调升嘅时候咧系有助可以咧舒缓贫富悬殊嘅问题。咁至于郑生头先另外仲提到通胀啦，嗱，咁我手头上面咧都有个数字啊，讲到咧如果从消费力嚟讲咧，其实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咧，即系近年啊，都系如果我哋睇去到今年四月咧，个甲类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同2019年比上嚟咧，都升咗5%。咁啊，呢个数字咧，同好多即系欧洲地方嚟讲咧，都系即系小巫见大巫啦。咁但系可能在于即系基层啊嘅朋友，或者咧真系好似头先阿卢女士讲话，日日咧要面对即系餐厅因为啲食材嘅加幅，可能个成本转嫁喺消费者身上咧，其实都系一个感觉到一个明显嘅肉痛嚟啊！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的而且确头先所讲嘅一啲输入嘅坚尼系数咧，就正正其实反映紧一啲基本生活条件里面所需嘅一啲成本咧，其实系上涨嘅。尤其是喺嗰个疫情里边，咁所以咧呢啲都系打工仔咧喺过去嚟讲嗰几年里边咧，尤其是疫情之间咧，即系都真系真系吉到好肉嘅。咁啊，所以即系而家佢哋头先睇到啦，即系两位听众咧都系有一个好快嘅反应，就话不如我哋加翻上去啦咁样。 嗱，不过都再系要补充多次啦，我哋同劳工处嘅查询咧，佢哋就话政府喺有公布决定之前咧，系唔会咧就住呢一个嘅报道作出评论嘅。咁报告嘅内容咧，亦都系予以保密。嗱，呢一节嘅自由风咧，倾到呢度先。我哋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中线嘅坏车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去到单车馆公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上海小南国同埋无逢绿色五大跌幅股份。威扬酒业控股、长城汇利排第三嘅股份，编号系8208，之后系佳民集团同埋中国科技产业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681，瑞士法郎0.999，加元1.381，人民币7.189，英镑对美元1.116，欧元对美元0.973，澳元对美元0.6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港金报15,6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75.6美元，港汇指数106.5，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见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见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方面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见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升河名居。新界区方面，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麦家俊喺度。麦家俊啊，政府琴日咧就宣布认可喺香港紧急使用伏必泰嘅儿童同埋幼儿配方。嗱，咁讲紧呢个儿童配方咧，就系俾5至11岁嘅小朋友用啦。咁幼儿配方咧，就系讲紧6个月到4岁。当然啦，疫苗即使系认可咗可以喺香港紧急使用咧，但系喺个供应上面咧，就系未有时间表嘅。虽然政府喺个公布入边咧就话，同疫苗製造商的商討進度良好，等緊佢哋咧就住供應唔同配方咧提供時間表同埋資料。咁但係咧我諗呢件事或者呢個新聞嘅其中一個關注點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同埋啲專家最近咧都多次提醒市民啦，由於冬季嘅疫情咧可能會轉急啦，加上咧流感咧亦都係會嚟到啦，冬季流感咁喺一個夾擊之下咧，其實都不斷呼籲市民啦要盡快打針。咁啊仲有我哋唔好忘記小朋友佢哋打每针之间嗰个间距咧，讲紧都系有几个星期噶。咁啊，如果个供应再迟啲嚟，咁啊小朋友再迟啲打咧，唔知道系咪应对得切咧？嚟紧咧呢一个转即系呢个转世嘅疫情同埋呢个流感嘅高峰期。 系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睇住即系冬天嘅嗰、那个即系天气转变，同埋即系可能预期染疫嘅人数可能会上升，或者有流感嘅高峰期啦。咁咧亦都即系亦都专家亦都有鉴于之前咧都有好多嘅家長咧，或者社會人士都有對於即係兒童需唔需要接種即係疫苗咧，就有即係眾說紛雲啦。咁佢哋都講咧，即係其實咧喺根據咗個經驗之下咧，其實或者係講緊一啲數字上咧，其實咧都相對嚟講咧，就好似個風險咧係比以往我哋嘅擔憂嘅低啊。譬如咧，佢話咧其實喺而家嗰個目前裏邊咧，12万名嘅3岁以下嘅幼童裏邊咧，其實咧雖然咧就即係得18000人咧打咗一針啦，覆蓋率係好少啫。咁但係咧，佢咧其實就話，如果當佢打嘅時候咧，佢哋都見到其實只係咧係少部分人咧就接種咗疫苗之後，先至會出現咧啲心口痛啊，同埋好快會消退啊。咁所以亦都講緊話咧，嗰個伏即係個兒童版嘅伏必泰咧，都較即係成人版再稀釋10% 咧。咁所以其實預期嘅一個風險咧係低啲嘅。咁所以就希望咧，其實應該話快啲咧接種咧，可能會更加好嘅，趕及冬天個狀況咯。 麦家俊，你刚才讲到稀释的问题，另一个关注点呢，今天都很多报章提到，就是购入这个新版的疫苗之后，家长带小朋友去到打针会不会更加方便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疫苗通行证是涵盖5至11岁的小朋友，家长过往带他们打针，如果是打这个灭活疫苗，即是科兴的话，那当然没问题，你去普通私家诊所其实都很方便打到。 错， 但如果揀伏必泰，就好像麦家俊你刚才所说，在我们有儿童和幼儿配方之前，由于要透过成人版去做一个稀释才帮小朋友打，所以就只能够去一些指定的儿童接种中心那里打针，根据资料应该是4间，所以即日后我们有了这些配方之后，会不会可以在更多地方，例如是一些普通诊所都可以帮到小朋友打呢？方便了，自然都能够提升家长接种的诱因。谈到这里，我们都呼吁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专家都多次呼吁啦，即系疫苗咧系安全有效啦，同埋咧应对嚟紧冬季啊呢一个疫情转急同埋流感嘅夹击之下咧，多次都讲噶啦，要早啲打针啊！咁咧有咗呢一个伏必泰嘅儿童同埋幼儿配方开喺香港紧急使用，作为家长嘅你会唔会咧都系多咗一个选择，多咗一啲嘅动力咧去带小朋友打针咧？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啊政府专家顾问，本身咧都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刘宇龙教授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刘宇龙教授你好， 刘教授你好， 好你哋好，两位主持好。 刘宇龙教授，其实有了这个的紧急使用，那些家长现在就可以更加多一个选择，因为之前未有幼儿配方之前，那些家长就即係講緊特定歲數以下啦，咁就只能夠揀滅活科興疫苗。咁但係而家咧就多咗伏必泰去選擇啦。不如咧都請你簡單去講下，如果去到而家呢一刻仲未幫小朋友打針嘅家長，好快有得兩隻去到揀啦。考慮去到選擇邊一隻疫苗之嘅時候，佢哋要考慮或者要留意啲咩因素咧？ 其實兩隻疫苗咧都係安全同埋有效嘅。咁當然我哋就希望啲家長盡快去幫佢哋打啦，因為 大家都知道啦，嚟緊呢個冬天最擔心就係呢個流感加埋呢一個叫新冠病毒有另外一波咁樣嚟。咁大家都可能聽到新加坡最近即係呢一兩日又往上升翻啦。咁琴日就升到成過萬宗咁樣。咁我哋亦審視咗嗰啲流感嗰、那個發生嘅情況咧，都有擔心呢兩疫病毒一齊夾擊咧，咁對啲細路仔確實係一個好大嘅威脅。所以第一個信息咧就唔好等啦，即係如果你覺得應該去打疫苗嘅話咧，你就去打啦。咁如果你覺得你唔想打疫苗，咁你邊隻你都唔會打啦。咁就第一點。但係如果你係對，譬如而家有得打即係五歲以下嘅科興有啲抗拒，想等呢、這個復必泰咧，咁我哋都明白嘅，有一部分嘅家長確實有咁樣嘅思維。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今日都開咗個會，咁就盡量係配合啲家長啦。因為我哋都成日講，我哋希望從家長嗰個視野或者個角度嚟睇呢個情況嘅。因為到最終我哋其實都係希望整體嗰個接種率係會提升。咁既然緊急使用通過咗啦，咁而家就要政府盡快去同藥商係合當地咁樣用一個適當嘅方式盡快入嚟香港咁樣啦。咁確實如果有呢個幼兒版，咁五歲以下就會有一個選擇。咁我成日都講話有選擇一定好過冇選擇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唔知佢幾時嚟嘅話呢，你又唔係好抗拒滅活疫苗啦，咁我就勸你快啲去打。因為兩隻疫苗其實喺所有嘅數據，無論係大人細路我哋自己做嘅同埋我啲同事做嘅呢，兩隻疫苗如果只要打足叫打齊針嘅話咧，佢預防感染咗之後重症同死亡係基本上係冇分別嘅，係冇分別嘅嚇啦。 劉教授啊，你頭先咧提到，如果覺得咧應該打，最好就盡快打啦。不過呢度咧涉及另一個問題嗱，因為咧現時大人咧就可以透過溝針令到抗體水平提高啦，但係小朋友方面咧，無論係你本人啦定係世衛咧，都唔建議幼童溝針嘅。 係 嗱，咁如果而家家長咧就即係聽咗你哋專家講啦，盡快打咗滅活科興先，咁但係之後咧係咪就唔能夠打到復必泰咧？咁如果對於家長嚟講，政府一日都唔開放溝針，會唔會就變咗係我哋頭先講嗰個情況？佢哋一路都等啊，這個復必泰係幾時嚟貨啊？咁就錯過咗喺冬季前呢個黃金嘅接種時機啊！ 咁我哋咧都係仍然維持我哋個原則嘅，就係一日投嗰兩針，基本上就應該打返同一個平台，即係唔係淨係我或者世衛咁。頭先開會啲專家都係絕大部分都係覺得投嗰兩針一定係要打返即係同一個平台先至係符合科學嘅所謂數據嘅支持啦嚇。因為第一針係 A， 第二針係 B 啊，從來冇咁嘅數據嘅嚇。咁呢個第一點。咁但係當然亦唔排除有一啲人打完第一針之後有好強烈嘅反應，咁即係譬如哇呢啲濕疹本嚟普通嘅，突然間去到好嚴重，幾個星期都搞唔掂，咁嗰、那個我哋都會容許嘅。譬如有啲好嚴重嘅敏感，講緊我哋叫做休克啦，咁嗰啲梗係可以轉啦。咁頭先都有講到嘅，喺嗰方面咧，我就會係容許嘅。咁只要有醫生話你第一針之後嗰個反應太大啦，希望轉第二個平台，咁我哋絕對是同情同埋容許，個用意都係從家長嘅視野角度去睇。嗯，總之你打齊針啦。咁雖然係冇乜科學嘅證據支持你一係 A， 二係 B， 咁我哋都容許。但係呢個已經係極即係比較少數啦，我哋叫做。咁至於兩針之後你想轉第二個咧，咁其實就係有數據嘅。咁嗰個我哋就覺得我咪任你揀咯，冇所謂啦。因為你無論打三針復必泰、三針科興或者兩針科興轉打復必泰，或者調翻轉頭咧，喺香港已經有數據。只要你打齊三針，頭嗰兩針係同一個平台咧。預防感染咗之後重症死亡係冇分別，無論即係老大人嘅數據好充分㗎啦，去到老人家都係咁。咁另一方面咧，就真係想等復必泰嗰啲家長，咁我哋都你知道第一針同第二針嘅間距之前係八個星期，咁亦考慮到有啲家長真係話我點都要等，我一路等到十一月中十月，咁我哋就容許。個建議仍然係八個星期嘅相隔嘅，即係第一針同第二針。但係如果有啲家長真係要等啦，咁有個藥商又入唔到貨啦，咁又真係等到十一月中、十一月唔知底，咁我哋咧就容許一啲即係當然個家長要明白啦，個風險係啲咩？你將嗰個八個星期縮到去三個星期都得嘅。 咁但係一定要喺個知情同意之下，父母作出嘅決定，因為你縮短到三個星期咧，咁有兩個事情會發生啦。第一，心肌炎嘅發生就會相對增加啦，即係相對八個星期間佢會增加啦。第二個咧，就你縮短到三個星期咧，相對嚟講你個抵抗力就冇咁好啦。咁只要家長明白咗呢一兩點，佢仍然係想三個星期，咁我哋都容許嘅。咁至於第三針同第二針嗰個間距咧，我哋本係三個月嘅，咁亦同樣用同樣嘅原因，因為有啲人真係點樣都係想等呢、這個叫做伏必泰嘅，咁我哋都容許佢喺知情同意之下咧，將第二針同第三針咧就縮短到去八個星期咁樣樣。 嗯， 咁呢個咧就係叫即係從即係某一部分嘅家長嘅角度視野去睇啦。咁我覺得。所有打針都是為了大家好的，那我們都會絕對尊重家長的思考，那我們在總原則容許之下都會使到家長有個彈性咯。 劉教授，因為呢其實我想很多家長呢，他們會即是他們很想多些專業的意見告訴他們，其實即是因為他說他們知情同意底下，那就可以在三個星期在一個間距這麼短的情況之下打針，但是呢亦都可能他們會看到報章就說其實那個風險呢是會增加，那個風險增加的多與少呢，可能是他們的決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來的。咁所以，不如即系如果我哋，我唔知道有冇数据咧，即系有冇一啲数据隐瞒，就系话其实你哋都有建议，就系最短，即系最低限度都唔好短于四个星期啦。一四个星期之后咧，就一定你自己负责啦，嗰个风险咁样。咁有好多人都唔敢啊，或者可能佢哋冇一个咁嘅资讯去做一个咁样嘅决定。会唔会有一啲而家嘅数据话俾你知，其实如果低于三，即系少过四个星期嘅时候，那个心肌炎嗰、那个嗰、那个诶嗰、那个病发率啊，或者即系个风险系增加几多咧？ 嗱，喺呢个年龄层咧系冇嘅吓，咁呢个系由我哋旧年咧，你都记得喺中学生打针嗰阵时，咁发觉第二针科兴男生啦，我喺度讲系好高嘅，三千针第二针男生有一宗心肌炎，咁我哋而家都跟进紧六十个咁样嘅细路仔有心肌炎，咁知道咗呢个情况之后咧，个对策系咩咧？就拉长咗佢咯。咁第一针、第二针，你可能记得嗰阵时个中学生系拉到三个月嘅吓，咁后来就缩翻去两个月咁样样。咁呢啲数据咧就系根据喺Ontario 即系安大略省一啲研究咁样样，就作出呢个咁样嘅决定嘅。咁佢呢个决定，咁当然因为你知道嗰阵时 Omicron 来势汹汹，咁我哋咪要打第二针啦。咁就本嚟就系打一针嘅，就后来唔好啦，打多一针就三个月。咁跟住 Omicron 嚟就缩到去两个月，作为一个接冲方案咁样样。咁第三针嗰个咧就系嗰阵时就话五个月嘅。咁所以我諗呢啲所有嘅間距呢，其實數據係有，咁但係呢就唔係話適用於每一個年齡層，咁我哋只不過係引申落到去咁樣就覺得既然即係世衛都係話你可以去到最短譬如三個星期四個星期，咁我哋都係跟大隊，咁但係即大家都覺得八個星期就係會係一個所謂一個建議，但係基於某一啲原因要等到遲先開打，又唔想打唔齊兩針或者三針，咁就盡量即係俾家長一個咁樣嘅選擇咯。咁當然個風險唔會話增加好多嘅，咁即係唔係話增加幾個 percent 啊，十個 percent 絕對唔會。因為你都知呢個 BB 版咧就係大人劑量嘅十分之一，你諗下佢打三針都係加埋都係十分之三啫嘛。咁嗰陣時我哋講緊嗰啲青少年係打大人個 dose 嘅，你打三下就三嘅咯。佢你個 BB。打三次即係十分三啫嘛，咁嗰個同個劑量絕對有影響。咁當時我哋都唔係好明白點解會咁，係咪啲我哋啲中國人嘅體質唔同啊，或者我哋啲係細粒啲啊，咁所以喺嗰個年齡層打一個 full dose 即係一個大人成人嗰個劑量就係、是、即係相對一個西人就係高咗好多，即係諗嚟諗去都仲未一個好確實嘅。但是其實呢個心肌炎係全世界都發現有嘅，即係唔係香港獨有。只不過香港，我覺得我哋嘅公共醫療體系去監控呢啲副作用係比較全面啲，咁肯定嘅數據比美國就會整齊好多。因為美國個公共衞生係覺得即係做得唔係話真係咁充分啦，我哋嚇，即係大概係咁樣樣啦。 劉宇龍教授啊，你頭先咧都好強調，即係家長咧，如果真係作出一個嘅決定咧，就係 在那個接種間距那裡呢就是縮短到譬如三個星期呢他們都要是知情和同意啦。其實呢大家現在打疫苗呢無論你是成年人抑或你是即18歲以下你更加要有個家長同意書啦。針對你剛才說這個縮短間距家長要知情同意當中的風險和對於那個能夠產生出來的抗體的影響的這一點呢其實家長需不需要有一些額外的行政程序譬如再有他打針那天有即再有醫護人員再跟他講解一次或者他要再簽額外的文件你們認為需不需要做這些額外的步驟呢 我就不是很清楚因為這是具體執行的那是不是去到疫苗接種中心或者去到某一個地方他可以打這個復必泰那照但是你明白了可那我們的建議是八個星期那但是我哋都可以容許你縮短到去，譬如三個星期咁樣樣。咁只要佢話係，咁就有得打。咁我覺得應該咁樣都可能足夠啦。咁但係呢個就即係要政府嗰邊去決定。我覺得便民就係最緊要咯嚇，就唔好太多行政嘅程序咯嚇。咁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啦。但係喺嗰個指引嗰度就其實真係寫咗㗎，即係要明白，即係你要喺個知情同意之下，你話縮短咁咪縮短咯，即係大概係咁樣樣係。 其實你們作出這個接衝決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都是因為現在那個兒童和幼兒配方呢就還未有一個功課的時間表其實 是、啊、 你們剛才 是、啊、我都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我們只不過是一班醫生而已我們不是官員來的、啊、這些呢要跟藥商有一個保密協議他們買多少錢買多少針什麼時候來我們完全是不知道的、啊 嗯、但有沒有期望真的最遲我們什麼時候 有沒有的我的期望當然是最好明天了 咁啊，好快剩翻分零钟时间啦，都做一啲嘅公众教育咧，在此，因为我谂好多家长心态咧，特别讲紧六个月到四岁嘅小朋友咧，佢哋好多时都真系会谂，不如我哋等其他人打咗先啦，我哋睇下人哋情况系点先，个反应系点先啦。对于呢啲家长咧，真系而家可能有多一款疫苗俾佢哋选择啦，你会点建议佢哋咧？ 咁我諗呢就佢一定要明白頭先兩位主持都講咗啦我今朝喺電台都講咗啦咁其實過去呢一段時間喺三歲以下嘅呢打針係18,000人到啦咁但係感染就有22,000人呢就死咗兩個亦即係話10,000個細路仔如果冇打針呢會死一個咁大概有20個係重症嘅即係要去到醫院去 ICU 啊等等就有20個咁亦即係1,000個就有一個咁我自己就覺得就唔係好值得搏咯，因為兩隻疫苗都係好安全同埋係有效嘅，即係喺本地嘅數據、哦、支持嘅，即係當然係個年齡組群係比較大嗰種啦。咁、至於擔心個心肌炎咧，亦做曬風險管理啦，就個劑量已經係縮到大人嘅1/10。咁同埋係個間距都講咗啦，咁嗰個增加風險真係唔係高成咁樣樣。如果佢真係好擔心心肌炎，就即刻去打科興咯。咁我就希望有啲人因為基於某一啲原因，心理狀態係唔接受科興，咁佢都要等。咁我哋都接受。 風指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埋乾燥，下週初至中期風勢頗大，天氣較涼。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氣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啊，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太子道西，而受到意外影响，狮隧去沙田方向咧，亦都需要间封啊。重复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窝打路道近住太子道西，而受到意外影响，狮隧去沙田方向需要实施间封。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上水彩园村慢线亦都有宗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山道。 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由于受到意外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见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兆安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仍然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康文署再推措施，进一步打击炒场。立法会议员郑荣信： 今次呢个措施咧，未系最完善嘅方法咯，因为政府都未有谂法真正打击攞炒场做生意嘅人士咯。 听众黄生： 加辣会影响市民去 book 场啊？康文署正系做佢谂嘅嘢，但系佢冇喺市民嘅角度去谂。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我知10月20号同21号喺旺角物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成4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麦家俊，最近我们经常都听到不同的政党或者一些专业学会就跟我们讲人才政策，因为施政报告在今个月的19号就会发表，其中特首都有透露怎样去招商引资吸引人才，就会是有新的措施出台，也是重点的政策。所以最近我们社会都多了讨论怎样可以吸引有多些人才来到香港。不过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想我们即本港的劳动市场是不是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到应付一些特定行业所出来即产生出来的空缺呢？经常都听到譬如一些资讯科技业界都说请不到人，或者金融界都说近年就有很多专才被我们的邻近城市推出来的一些优才政策挖走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大家最近想讨论一下这个人才政策的背景来的。 错啊！头先即系其实高福伟你所讲咧，就其实系讲紧当我哋话要有更加多人才嘅需求嘅时候咧，反而咧系有工就冇人翻啦。其实头先我哋今晚一直有讲嘅，即系头先较早时候讲嘅一个最低工资，其实就已经即系侧面揭示咗咧。其实本身就算我哋讲紧最低工资加咗，或者我哋去到某个位咧，其实都本身系难请人嘅。咁而家佢讲紧系一个更加系一啲有专才技能嘅工作咧，其实咧就更加难。咁啊，即系当然我哋即系我暂时手头上冇数据咧，但系其实喺过往嘅一年至一年半里边咧，其实都即系大家在網上啊，或者即係自己個朋友圈裏邊啊，即係都見到係唔少嘅人，其實都有一啲係離開咗香港生活，或者去咗外地工作嘅。咁呢啲其實都喺過一段時間都屢見不鮮啦。咁亦都有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所以導致到咧，其實咧喺過近年咧係一個即係。 尤其是需要專業的資格的一些行業呢，即譬如會計啊，或者是即其他的一些行業呢，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人才的，以致到呢，即留在香港的人才呢反而是有多個機會的。 讲到数据咧，麦家俊，我留意到咧，香港统计处咧喺今年第二季咧就俾咗个数据出嚟嘅。我哋全港嗰个劳动人口咧，比起旧年咧系下跌咗3.45%。咁其中咧个减幅最大嘅咧系20至24岁呢一个嘅年龄组群。咁我唔知咧符唔符合而家喺市场上面嘅观察啦。咁至于讲到话喺某一啲特定行业系比较缺人咧，其实最近咧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咧都系有一啲嘅观察，到底系边一啲行业嗰、那个职位空缺嘅情况比较严重？咁啊，针对无论系我哋讲一个整体嗰个劳动力嘅流失啦，以至到一啲特定行业嗰个空缺嘅问题咧，其实佢哋都提出咗唔同嘅建议嘅。咁其中咧有一啲咧都值得咧今日去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倾下。咁啊，首先咧佢哋就建议政府啦，就话虽然咧我哋放宽咗我哋嘅入境政策啊，但系咧我哋仍然咧唔系一啲国际人才首选嘅工作地点。我哋最近成日都讲新加坡啦，佢都认同咧话我哋咧系落后于咧呢一啲嘅商业枢纽，认为咧我哋要取消所有嘅入境限制同埋隔离措施咧，先至系恢复经济嘅重要一环啊！对于吸引专才同埋人才回流咧，个成效佢哋相信咧系要咁样先至做到。 冇错，咁亦都头先所讲话有啲即系方式咧，亦都有人去讲啦。咁可能要将全部嘅入境限制要取消，甚至乎是要吸引回以前，其实因为走都不只是说本地的人才，可能有很多是一些所谓外来的人才都回到自己本身的工作地方，或者去了另外其他，譬如刚才高福你所说的新加坡啊，其他地方呢，咁都唔会咁容易话一走咗之后就返返嚟，因为始终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咁喺咁短时间里面呢，可能就要向自己嘅人才庫嗰度去揾啦，咁有啲咧就會比較別出心裁，就話咁啊，不如睇翻我哋成個嘅勞動人口比例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講到話，其實原來咧喺香港裏邊咧，女性嘅勞動人口比例咧，原來係遠遠低於其他地方啦。咁啊，佢話可唔可以即係其實用一啲比較即係新穎嘅措施咧，可以咧係去鼓勵翻女性勞動力咧？譬如而家現時嚟講咧，只係得48% 嘅勞動，即係女性咧係參與嘅喺個勞動人口裏邊，就遠遠低於咧。譬如新加坡 64% 啊，日本嘅77% 啊之類嘅一啲地方，咁呢度都係個幾有趣嘅一個睇法啦。 呢、這個同我自己喺個市場上面感覺。 好似 有一啲差距，即係原來女性嘅人口勞動比例咧，原來係咁低喎。咁轉頭我哋都可以同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傾下啦。咁另一方面啊，佢哋咧亦都係提到啊，老年人嘅就業環境可以點樣得到改善咧？因為講緊而家60歲或者65歲退休咧，其實仍然係好有工作能力啦，仍然好有活力啦。我哋講緊呢啲可能都係啲初老嘅年紀啊。咁但係咧，原來私人公司咧要聘請退休人士咧，佢哋個保險開支咧係一個難題嚟嘅。 高價。 咁到底勞工處同埋保險業監管局可以點樣研究減輕僱主嘅負擔咧？都係佢哋嘅建議。至於青年人啊，當然青年人係即係勞動市場嘅一個好重要嘅支柱啦。佢哋就話咧，零工經濟發展之下咧，我哋一啲斜槓族啊、自雇人士咧，其實係數目增加。咁到底我哋而家嗰個勞工嘅法例或者條例對佢哋嘅保障又係咪足夠咧？咁提出咗呢幾方面嘅建議咧，俾政府咧去做施政報告嘅時候咧參考。我哋今日讲紧嘅咧就系人才政策，同埋或者更加全面一啲可以话系我哋嘅点样改善一个本地嗰个就业环境，一个劳动市场嘅政策，大家点睇咧？你自己如果系女性嘅话，又有冇参与喺个劳动市场入边咧？佢哋讲紧话，女性应该鼓励佢哋多啲出嚟做嘢。你哋觉得点样样先至系做到呢一点咧？而如果你系青年人啦，你又系咪真系好似嗰个建议咁样，特别系会多啲去打零散工咧？点样样嘅保障对于你哋嚟讲，系认为需要嘅咧？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发表意见。麦家俊在电话旁边，我们就请你是撰写今次建议的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的会长孔于人在电话旁边。孔生你好。 孔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孔生可以想先跟你谈一下第一即是你们政策建议的第一点，讲到放宽入境检疫政策。其实你们在那个人力资源市场的前线，看到我们跟邻近的城市， 譬如即係新加坡啊，或者一啲已經係全面開放嘅經濟體比起上嚟咧，要去爭人才上面嗰個競爭力啊，係點樣比較啊？你哋會？ 我哋相信咧，我哋喺同鄰近國家嘅咧，喺爭人才嗰個競爭能力咧，相對上已經係有啲即係輸蝕咗噶啦。因為其實自從疫情開始啦，我哋嗰、那個防疫嘅管制啦都幾嚴謹啦，滴水不漏。咁其實令到好多即係國際嘅人才其實都唔會將首選嘅工作地點放喺香港啦，咁亦都有啲翻咗去國外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吸引翻呢、這個人才翻嚟咧，或者同鄰近國家去競爭人才嘅時候咧，就需要全方位。咁所以所謂全方位嘅，其實可能係除咗有入境政策啦、福利啦、或者點樣打造個城市便利度啊，或者我生活環境啊、社會氣氛啊，其實都係會有幫助我哋去吸引人才，即係繼續翻嚟香港喺香港扎根發展。 嗯。咁除咗海外嘅人才之外咧，你都提到我哋本港嘅人才缺口咧，亦都因为我哋个即系劳动资本嘅流失咧，而系持续扩大。喺呢方面，你哋有冇一啲数据咧？嗱，我头先就系引述咗呢一个统计处喺今年第二季嗰个劳动人口系下跌咗3.45%啦。呢一个嘅数字系咪同你哋市场见到嘅情况差唔多，定系你认为系更加严重啊？ 我都系用数据讲说话啦吓，咁其实啊，我哋睇翻我哋最近期又喺八月度啦，我哋做咗个调查啦，咁我哋访问呢啲工作者啦或者雇主啦，咁话访问佢哋其实员工离职嘅原因系乜啦？其实咧都有差唔多系约30% 嘅feedback 咧，就系话佢哋辞职系因为佢哋移民嘅。咁又或者我哋睇翻統計處啦，咁其實統計處每一年咧，佢都會睇翻究竟喺管理層啊、管理者啊嗰、那個職位啊，係大概係點樣樣嘅。我如果冇記錯個數據咧，其實我哋睇翻最近期嗰個數據咧，其實佢都係跌咗嘅。咁喺睇翻我哋嗰最近期嘅咧，就經理及行政人員級嘅人員咧，就有427,000嘅。但嚟到2021年咧，這個季度咧就已經變得38.8萬，即係話咧已經冇咗40,000+啦， 10%喎。 係啊，咁呢啲人去咗邊度咧？咁我諗有好多種原因啦，當然嚇。咁我相信呢個情況都唔係樂觀嘅。 係有冇話呢啲管理層人員嘅流失咧，係集中喺邊一個年齡階層或者係邊一啲行業入邊咧？ 數據就冇特別。可以即係俾我哋睇到啦，咁我哋都係參考統計處嘅數據啦，可能我要再即係努力揾一揾啦咁樣。但係咧就即係如果講我哋嘅自己嘅調查咧，咁嗰個即係年齡層咧都係我哋講緊係30幾到40幾50嗰啲嘅年齡層啦，同埋 young family 啦，亦都係我哋市場上面見到嘅趨勢。 剛才你都讲到呢，其实即係抢人才呢嗰啲政策呢，即係当然呢政府係要大力去做啦，你哋都有建议啦，但係即係要一时三刻呢，即係政府加大力度呢个反应呢未必有咁快。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你哋都有建议呢，就係可能呢喺抢人才同时间呢都要向住自己嘅一啲即係人口啊、勞工結構嗰度咧，去即係下一啲藥喺度啦。咁其中一個咧，即係有講到就係女性勞動人口。頭先龍高輝都講啦，好似你哋嘅睇法咧，話原有48% 嘅女性勞動人口比例咧，係低過新加坡同埋其他鄰近國家，例如日本同韓國嘅。咁呢個我同高福偉頭先都講，好似同我哋市場上嘅見到嘅好似有啲唔同。咁你哋一個數據係點樣嚟啦？同埋即係如果呢個數據係真係係真嘅話，咁實際上嚟講又建議啲乜嘢係可以去增加女性嘅勞動人口比例咧？ 呢啲數據咧就係我參考政府嘅數據啦，唔係我哋自己做編出嚟嘅數據嘅，咁所以都應該係比確切嘅，即係勞動人口嘅參與率啦。咁所以就我哋有非常之堅信呢個就係即係目前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你話要吸引翻即係女性嘅勞動嘅就業率嘅話咧，我相信即係可能喺政府方面咧就可以做到啲嘢，就可能係幼兒嘅託管服務啦。我相信呢個係比較即係容易啲去幫到手嘅，因為如果又要翻工又要即係湊小朋友嘅時候，其實 兩面都唔討好嘅。 係。 嗯，其实咧，而家好多机构咧都有一啲即系家庭友善啊，同埋即系平等机会嘅就业政策噶，即系但你认为系咪个力度啊都唔够？所以即系其实系咩原因？我哋嗰个女性嘅劳动比例睇到系会比起其他地区系输蚀咧？ 嗱，我相信几方面啦，可能系从文化方面啦，即系可能去到某一个。人生阶段嘅时候，咁佢哋会选择即系家庭啦、工作啦，呢个系第一个因素啦。第二就系我头先所讲嘅，即系幼儿服务方面啦，系咪可以即系释放即系一个母亲，佢可以重投职场啦。咁第三，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公平啊，招聘嘅政策咧，其实一直都有行嘅。咁但系即系可能喺去到离开咗职场。一段時間再重返職場方面咧，係需要更多嘅準備。咁我相信即係好多女性喺呢方面咧，就受到嘅支援啊，亦都係未必夠多啦。咁同埋如果你睇翻即係呢個統計處啦出嘅報告啦，其實咧男同女咧，即係同一個年齡層啦，我哋睇到個入息中位數咧，其實咧有個差別嘅，女性又好似即係差過男性嘅收入。咁可能呢個都係有一個其中嘅因素，令到佢哋覺得，喂，唔好翻去做啦，留翻屋企啦。 除了你哋認為要改善即係女性嗰、那個就業環境之外咧，長者你哋都覺得咧係可以去做一啲功夫嘅喎、哦。你哋就特別提到保險開支方面係私營企業聘請退休人士嘅一大考慮。其實而家市場嘅情況係點嘅咧？如果我要聘請一個60或者65歲以上嘅人士喺公司嗰度工作，佢哋面對個保險開支其實係點㗎？ 我相信咧，每一个公司请一个雇员啦，即系除咗我哋讲嘅劳保之外啦，其实我哋都会即系提供一啲优于劳保要求嘅，可能系佢个人身意外嘅保险啦，又或者系嘅医疗保险啦咁样样。但当你去到即系某一个年纪嘅时候咧，啲保险公司咧，其实系去到对呢啲嘅年龄层嘅人我哋叫清長者啦，青年長者啦，青老長者啦，咁佢哋咧就會加個 loading 嘅。咁呢個 loading 咧，即係同一個工作崗位呢、這個 loading 嘅時候，對其他嚟講咧，就個我產生嘅費用咧係比較偏多。咁變咗對佢哋個勞動成本嚟計咧，都係增大咗。咁所以都係佢哋一個考慮。 最後咧，你哋亦都提到咧，而家年輕人咧好多人中意打零散工啦，所以咧就建議咧去檢視而家嗰個勞工條例。其實具體係咪講緊我哋咧俗稱嗰、那個418嘅規例咧，即係勞工法例要求至少僱員咧係要連續四星期最少工作18個小時咧，先至能夠享有一啲勞工嘅假期津貼啊、年資計算等等嘅福利咧？具體係咪講緊呢樣嘢 啊？係噶。因为其实我哋睇翻青协啦，佢喺最近有调查咧，其实香港我谂有大概130,000啦，我哋即系叫啲 slash 啦，佢哋就零散工嘅工作者啦，咁佢哋系冇受418嘅保护咁，咁所以话可能乜嘢劳工保障都冇，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越嚟越多人系倾向于就投入呢个行业啊，或者选择呢个工作方式，咁长远嚟讲，当佢哋冇受到保障嘅時候，其實亦都唔係一件好事。 呢一即系我哋以上傾咗嗰啲咧，就係你同施政報告即係有關嘅啲建議同措施啦。嗱，其實咧疫情之後咧，喺個人力市場嘅轉變咧，亦都嗰個挑戰係好大嘅。譬如我見到即係最近外國有個話題咧，都想藉住呢個機會都請教一下你。我見到咧，而家即係海外嘅勞動市場就好多討論一個叫做安靜離職 （quiet quitting） 嘅一個議題啊。咁就係講緊咧一啲勞動力嘅工作者咧。他们经过了疫情之后可能对于工作的投入程度啊或者对于工作是不是应该占人生一个这么大的比例啊出现了一个反思潮。反映在职场上面就变成他们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有些学者都认为呢、这个现象是会大大影响到社会的劳动力。我不知道你们站在人力市场的前线呢有没有观察到我们香港疫情之后有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呢政府又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去处理呢 呢个都唔系一个奇怪嘅现象啦，即系我谂经过咁长期嘅抗疫啦，大家都出现有啲疲劳，亦都对人生有啲反思啦。咁其实我哋喺学会喺八月份咧，都做咗一个调查啦，亦都会睇到咧有一啲离职者咧，可能就算冇工，佢都会选择离职。咁我以前就话啊，搵到份好工我咪转咯。咁后尾我哋睇翻呢个数据咧，其实真系学你啲，我哋头先讲啦，即系可能我已经系倦怠，我唔想即系将工作变为我人生嘅全部，佢可能选择只系享受人生，或者系选择另一个生活趣态，而只系做即系最基本嘅工作之数咯。呢个我哋喺个数据里面睇到啦。咁我哋喺我哋企业里面嘅或者同其他 HR 嘅同行都倾嘅时候，都发觉有普遍都有一啲咁嘅现象。 咁我諗呢，即係呢一個現場呢，都需要啲老闆或者啲人力資源管理者呢，都頭痕一下點樣處理呀。好啊，時間關係呀，多謝孔於仁先同你傾到呢度先。 唔該曬孔生。 孔生呢係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嘅會長嚟㗎。我哋嘅電話號碼係 1872311, 無論呢你係想講下人力資源嘅政策可以點樣改善呀，抑或係頭先呢我哋都同孔於仁傾呢，而家到底喺疫情之下係咪出現咗一個叫安靜離職嘅現象呢？ 安靜離 都可以打嚟傾下， 係安靜離職或者頭先講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開始越嚟越見到嘅常態。即係其實頭先所講話四一八，頭先高福偉你提到啦，係咪真係咁重視咧？即係頭先你所講而家有啲人咧係佢哋唔少嘅一啲心態咧，就係佢哋會做嘅時候咧，咁唔啱或者做到咁上下咧，就會離職嘅。咁佢哋其實咧喺成個求職或者個工作嘅一個計劃裏邊咧，其實根本上就冇將嗰個勞工福利啊所有嘢係包入佢哋嗰個考慮裏邊。咁所以咧呢一個先即係其實就算講話去將嗰、那個嗰、那個政策有少少改變都好啦，可能有嘅影響咧冇想象咁大，就正正係我覺得頭先嗰個心態咧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轉變。 即係對於好多即係俗稱炒散嘅人嚟講咧，可能 好多㗎， 即係揾夠啦，咁就休息一陣咧，都係一種生活嘅方式同埋表現啦。電話1872311，大家打電話嚟傾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關太喺度，關太你好， 關太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请讲。 我复习下你哋两个咧，好识问问题，同埋你哋对议题咧，其实都有深入嘅了解。咁我本身咧，其实都十几年系请人啦，喺大公司里边。咁无论即系中高低嘅人士，我都请过，甚至乎60岁嘅，我哋都请过。咁正正你哋真系讲得啱嘅，其实尤其是呢几年嘅疫情啦，都發生緊噶，譬如有啲叫做60歲嘅，佢其實離開咗職場一段時間，佢好想，其實佢仲有心有力啦，或者佢 experience， 佢都唔係話要攀求翻要以前個崗位，佢可以做。咁但係公司會考慮到就係保險各樣嘢。咁但係到後生嗰批咧，佢哋又係中意炒散嘅，你話要佢固定做嘢咧，反而佢都唔好想。咁變咗就真係好錯配，咁甚至乎咧，其實大家仲有一個咧，就係而家嚟緊2025年啊，公積金咧將會不被對沖。咁其實點解有啲人咧會而家辭退咗份工嗰樣嘢咧？其實大家會擔心一樣嘢咧，大家計數。如果譬如做咗20年，當其實即係依一兩年會發生噶啦。公司會同佢埋一埋單先，唔係所有公司啊，但係一定都會有一部分嘅。咁變咗就係即係再加上可能有啲人有個諗法就要移民啦嗰樣嘢。咁所以點解會喺個年齡層佢哋都會有一啲咁嘅即係 impact 咯？咁當然香港咧，即係講翻啦，婦女啦，婦女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勞動力。但我又睇翻咧，第一，當然我哋冇外國咁大咁多資源可以做個 child care centre，但係其實亦係咧，其實好多婦女咧想做嘢嘅，就無論佢有學歷與冇學歷啦，但係最終佢會覺得一翻一份工嘅時候咧，佢哋就照顧唔到家庭啦。咁你講得好啱嘅，當佢再翻，當啲仔女可能大咗少少啊，再翻嚟， 咁嗰個勞動市場可能又未必跌落去嘅喎，或者話佢放低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呢個即係其實 都係一個問題咯。 係啊，都係一個問題咯，因為 多謝關太啊， 係啦，所以就係係佢咁發表 時間關係啊，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關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62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5235宗，输入个案有387宗，多8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041人离世。政府表示积极考虑放宽限聚令至12人，但暂时未公布生效日期。當局宣布下周四起放寬兩項措施，餐飲處所、酒吧、夜總會等可進行現場表演和跳舞活動，另外亦容許主題公園戶外範圍飲食。過去一星期，本港每日平均新增確診個案較對上一星期上升大約三成，政府強調需謹慎有序放寬防疫措施。消息指出，最低工资委员会达成共识，最低工资时薪建议由现时37.5上调至40元。若果获得行政会议通过，将于明年五月起实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40元嘅水平只能够勉强追及通胀，感到失望，期望时薪上调至46元。有饮食界代表就话，员工嘅薪酬普遍已高于最低工资水平，但担心涟漪效应会再推高员工薪金。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最低工资委员会将于本月底前提交有关最低工资的建议，政府将会在适当时间公布。至于有关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机制，政府会在适当时候检视。在北京，中国疾控中心表示，虽然不断出现变异病毒株，但没有修改防控方案的证据或者压力。国家卫健委专家梁万年就话：中国当前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佢期望疫情尽快结束，但世界卫生组织仍未宣布大流行结束。至于中共二十大之后会否改变政策，梁万年强调，抗击疫情要靠科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第二日的议程展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份与美国防长共同发表的简短联合声明中表示，北约、其他伙伴和乌克兰在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框架内确认，将向乌克兰机库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加强支援乌克兰。乌克兰的北约盟友早前宣布将向乌克兰输送先进的防空武器，当中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荷兰都在导弹和雷达方面作出承诺，美国亦作出类似承诺，德国一套高科技系统已经在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感谢斯托尔滕贝格的支持，形容乌克兰走了很长的路，事实上已经加入北约，乌克兰为自由世界的安全作出很大贡献。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今晚及明早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交通意外的消息。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时近住旺角道曾经有交通意外的，啱啱清了场一阵，一带是比较多车。另外，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咧近住上水彩园村有交通意外，慢线曾经封闭，咁啱啱都系清咗场，一带系比较多车噶。 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瑞丰花园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狮隧去沙田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啦。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而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啦就排到去新光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海富中心。九龙方面，弥敦道去美孚方向近旺角中心一段挤塞的，龙尾去到咸美顿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这段车多繁忙，龙尾过了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观塘的协和街因为爆水管去顺安村方向近深茂坪道第三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而且要同大型的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嘅嘉宾系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做科技或做创科，其实你都要谂下人嘅角度，点样可以帮到个社会，帮到人，你个科技先完成。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系同紧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咧倾紧有关佢哋对于政府政府嚟紧嘅施政报告咧，可以点样填补香港嘅人才缺口？无论系改善本地劳动市场嘅情况，亦或系咧输入一啲外地嘅人才，可以点样做咧？咁佢哋都俾咗一啲嘅建议我哋嘅。如果大家有意见想发表，欢迎继续打我哋嘅热线电话，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麦嘉俊啊，头先我哋就有位听众啊，关太啦，咁佢都讲到咧，即系女性，当佢为咗照顾家庭离开咗职场一段时间之后咧，其实要从头去入去个劳动市场咧，系咪真系能够咁容易获得雇主嘅接纳？譬如承认翻佢即系之前嘅一啲工作经验啊，同埋又会唔会对于佢 喺個工作上面係咪可以好似以往一樣咁投入啊？可能都有唔同嘅睇法。咁呢啲咧都係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所講咧，可能會造成咧婦女重投職場嘅一啲窒礙。 係啊，咁我覺得依個咧其實同一個企業或者係一個工作嗰個文化其實有關係嘅，因為即係頭先阿高福你所講話佢哋會唔會擔心翻到嘅時候嗰個競爭力咧，或者係個待遇咧會唔同咧？因為可能係個老闆或者係個僱主咧，即係睇佢哋嗰個嘅方式會有啲唔同，可能係覺得啊你哋都唔係好用心翻工噶啦，咁我都唔會加啲重要嘅工作俾你哋啊，咁啊升遷嘅機會亦都少咗啊，咁樣。咁我覺得依個都好難一概而論嘅，因為喺即係唔同嘅行業啦，或者唔同僱主裏邊，佢哋個諗法咧都有少少唔同。但係依個咧的而且確咧，喺近年咧，其實咧香港裏邊都有所推進嘅。其實對於嗰、那個即係女性職場裏邊嘅一啲關注啊，或者其實係尤其是係喺即係生育嘅前後嘅時間咧，即係對佢哋嗰個公平嘅機會或者佢哋嘅關顧咧，其實咧喺呢啲大，尤其是大企業裏邊咧，都不斷地有講嘅。咁亦都即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行動啊，或者一啲業界裏邊嘅討論啊都有。咁所以一個文化當然如果要改變咧，係有啲時間。咁啊，所以都希望咧，即係喺一個慢慢個文化裏邊，越嚟越係接納到女性其實佢有佢哋嘅天職，可以係將天職同工作係可以有一個平衡嘅時候咧，咁可能亦都會有更加多嘅女性咧，可以係再重新考慮過，即係喺一個一路照顧家庭嘅時候，喺一個工作裏邊都有一個一樣嘅貢獻咯。 唔知道有冇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係媽媽嚟嘅，咁啊，對於我哋頭先講到啊，婦女重投職場方面有啲感受或者意見，想同我哋傾下咧，歡迎打電話嚟嚇，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都一方面等聽眾嘅電話啦，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想同大家展開咧一個新嘅話題嘅，事源咧就係香港青年協會嘅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咧，今日咧就有一個嘅記者會啦。咁咧佢哋就睇到有一個現象咧，就係香港有關毒品嘅社交媒體貼文，無論喺個數目定係瀏覽量上面咧，喺過去六年咧都係反覆上升啊。咁啊，近年咧大家經常會喺網上啊，或者甚至喺街嘅市場上面咧，接觸到譬如有關大麻二分，即係我哋俗稱 CBD 嘅呢啲貼文。那個瀏覽量更加在去年是激增了三倍，其實年青人容易咗喺社交媒體度接觸到呢啲資訊，同埋呢啲資訊去互動咧，就令到中心咧係覺得咧佢哋係會低估咗吸毒嘅風險同埋禍害，咁咧就建議咧要喺呢啲平台上面咧增加年青人對新興毒品嘅知識啊。咁啊，其實關於今次嘅一個調查咧，佢哋就係運用咗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咧，去到分析社交媒體嘅貼文。其實麥嘉俊我自己一路睇呢一個嘅調查嘅時候咧，都會有個疑問啦，就係因為好多一啲社交媒體啦，無論係大家譬如慣用嘅面書啦，或者係Instagram 啦等等，其實佢哋都有一啲發言嘅政策嘅。大家可能最常會經歷到嘅就係唔可以講一啲仇恨嘅言論啦。即係唔可以煽動，譬如種族之間嘅仇恨啊，或者挑起人同人之間嘅仇恨啊，咁呢啲嘅貼文咧，如果發咗出嚟咧，其實係有機會因為違反政策咧，係會被刪除。所以其實我睇到話防治中心發現，原來有一啲嘅即係宣傳毒品嘅人士會利用呢啲平台去到做宣傳。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嘅詫異，點解譬如係咪我哋社交媒體嗰個人工智能嘅系統冇辦法發現呢一啲係一啲有害的數據，因為是個政策上面是未配合到呢，或者都可以跟他們了解一下。 可以啊，同埋呢，另外剛才高福和你講到呢，就是其實講緊網上監管和網上宣傳的問題啦。咁剛才你講到即係譬如一些比較大型的社交平台，譬如面書啊、Instagram 那些呢，咁呢啲國際級的跨國的一些平台呢，咁當然呢他們是會有剛才你所講的一些政策的。咁但係呢又礙於呢，即係因為就算他們想有一些即係譬如講緊宣傳毒品禍害嘅嘢咧，咁我哋都要睇緊，因為人哋可能係一個即係國際級嘅一個即係平台啦。有啲咧，即係譬如話大麻呢一啲咁樣嘅毒品咧，可能喺其他地方，譬如可能荷蘭嗰啲，佢唔係一個違法嘅一樣嘢嚟嘅。咁喺個即係全球都係一個咁樣平台嚟講咧，好難話會唔俾某個地區嘅人去講呢樣嘢，但係又俾某其他地區人講呢樣嘢。咁所以咧，呢樣嘢喺嗰個執行上咧，你可以預計到咧係有個困難嘅。咁而頭先你所講即係咁點樣做？ 仲係都唔止面書㗎，仲有好多其他㗎嘛。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就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個商，即係佢唔係用一個網上嘅商業嘅營運模式去做依件事，反而一個大名大放嘅平台咧，咁嗰啲佢就更加冇一個即係一個理據，或者佢哋自己有一個動力咧去做呢啲監管或者做一啲宣傳。咁所以咧就變得咧就喺網上面嘅世界裏邊咧去做呢啲嘢咧想做呢啲嘢嘅人比較容易啦。去宣傳話唔好做呢啲嘢咧會比較難。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啦。听到咧，香港青年协会嘅呢一个发言咧，无论你系家长啦，亦或咧你系关心毒品问题嘅人士，对于而家原来咧多咗一啲人士系利用社交媒体咧作为一个宣传嘅渠道，俾青年人咧去接触一啲新兴毒品啊。你哋嘅睇法系点咧？如果针对呢一个发展嘅趋势，无论系政府或者警方，又应该采取啲咩方法去应对呢？譬如系咪应该要有一啲网上面嘅巡查，或者系向呢啲相关嘅平台更加密咁样去举报，会唔会系一啲应对嘅方法？因为系我哋嘅宣传渠道都要多啲从即系大家经常睇到嘅电视、电台，可能咧都要转战网上咧，打电话嚟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系青协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嘅督导主任李少翠喺电话旁边啦。李少翠你好。 你好 ，Hello， 两位好。 你好， 李少翠啊，可唔可以咧，请你先同我哋简介一下今次你哋嘅研究方法啦，同埋你哋个研究发现啊？因为头先我咧虽然都简单讲咗你哋个发现，但系因为你哋个调查咧都横跨六年啊，有冇见到喺呢六年嚟嗰个变化系点样样嘅咧？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都系即系揾咗一间大数据公司咧，嚟到同我哋做一啲嘅数据嘅搜集同埋分析啦。咁其实都真系都做咗好几年啦。咁但系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就系即系呢啲嘅状况咧，其实喺呢几年咧都有一个即系反复上升嘅趋势嘅。咁而我哋嗰、那个个调查入边咧，咁其实咧都系即系针对住即系好几样嘢嚟到去讲啦。咁啊，包括就系即系毒品贴文嘅一啲嘅趋势啦，一啲嘅对毒品嗰个贴文嗰个态度系点啊？咁而我哋留意到咧，就係即係都有18% 嘅人啦，就對毒品咧係持嗰個反對態度咧係有18%，咁但係有30% 咧係持一個支持嘅態度。咁而同步咧，我哋亦都咧就去睇咧，其實喺個毒品入邊咧個類型咧，其實嗰、那個即係邊啲係即係比較係多人去討論啊，去發一個貼文，咁都睇到有即係有頭五位嘅。咁啊，第一位就係講緊大麻啦，第二就係可卡因，第三就係冰毒。第四就是 K 仔，而第五就是搖頭丸。咁另外咧，我哋都睇到就係都令我哋都有個關注啦，就係即係點解即係嗰個即係吸毒嘅原因係啲乜嘢咧咁樣？咁似乎佔咗有40%多咧，都係講緊就尋求一個刺激感啊。有30%咧就係講即係想擺脱一啲負面嘅情緒啊。咁而15%咧就係當中低估咗一啲毒品嗰個嚴重性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喺呢個大數據入邊所睇到嘅一啲嘅資料嘅分析咁樣。 嗯，李少翠啊，我想請問咧，你哋係喺邊一啲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去到搜集呢啲即系贴文嘅数据咧，因为头先我同麦家俊都讨论到一点咧，就系而家好多年青人常用嘅大型嘅跨国嘅社交媒体嘅平台，佢哋理应都有自己嘅一啲发言政策啦。咁如果嗰个贴文嘅内容系涉及到一啲违法嘅行为，譬如推广毒品咁样样，咁系咪都应该譬如经过举报啊，或者经过咗人工智能发现呢啲问题之后，可能系会将呢啲贴文去下架咧？点解仍然可以俾你哋揾到有呢啲贴文喺呢啲平台嗰度存在嘅咧？ 係嗱，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即係會喺啲咩嘅平台去揾咧？我哋都一定係喺一啲即係比較多年青人咧去瀏覽嘅熱門嘅社交平台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就即係透過大氣電波咧，我哋就覺得就唔係好方便嚟到去即係講邊啲平台啊，因為我哋唔想好似即係好似鼓勵咗而引發咗佢哋啲嘅好奇心咁樣。咁所以呢度真係即係好抱歉呢一個嚇嚇。咁但係就即係究竟即係其實點解即係都可以去即係發呢啲貼文啊咁樣嚇？咁其實啲貼文咧，佢哋入邊咧，佢哋有啲即係其實好多時都會透過一啲嘅 hashtag。咁嚟到去做啦，佢個 hashtag 入邊咧，佢其實佢唔需要一定係好講到明係有講毒品嘅，即其實佢可以係有啲唔同嘅字眼嘅。咁唔同嘅字眼嘅時候咧，其實當你瀏覽落去嘅時候咧，咦，似乎原來又係有另外嘅嘢去睇到嘅喎，咁樣。咁而究竟話即係有冇監管啊？咁其實即係會唔會有警方會 patrol 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都同警方。 都有很多的協助的，咁亦都知道其實佢哋都係好積極咧嚟到去即係打擊呢、這個即係、網上面嗰個狀況。咁但係其實因為網上面即係用户嗰個瀏覽實在太廣泛、太廣闊啦，其實係即係即使你點樣去積極去打擊嘅時候，咁其實都係一樣都會有呢個情況係會即係持續出現咁樣咯。 嗯，我見到咧你哋嘅新聞稿甚至提到咧佢哋嗰個宣傳嘅手法咧係非常之五花八門啦，同埋都好跟得上年輕人嘅潮流，譬如用一啲喜劇嘅動畫人物啊，或者係用一啲迷因圖片，即係我哋叫 memes 啊，甚至係近年好興嘅 NFT 都會成為佢哋嘅宣傳手法。呢樣嘢係咪都好似我哋頭先所講，係為咗即係規避一啲即係網上發言嘅限制啊，抑或係有嗰個吸引年輕人去瀏覽嗰個動力啊，去即係發展出有咁多種呢啲手法咧？ 其實我哋都睇到咧，一定就係佢哋係想咧係吸引咗年輕人嗰個嘅情況嘅，因為就譬如頭先講到一啲嘅迷因啊，或者我哋都會睇到就係一啲好熱門嘅一啲喜劇嘅動畫人物啊，或者就係即係頭先講到就係即係近年我哋喺2021年開始發現即係都有NFT 嚟到做一個宣傳嘅手法。咁其實點解佢哋會咁做咧？其實佢哋即係用翻一啲青年人即係比較即係中意啲嘅一啲嘅圖片啊，一啲嘅人物啊、動物嘅動畫咁樣，咁而讓佢哋咧就會覺得咧，將呢啲嘅事物咧，同一啲嘅流行嘅潮物咧，係將佢串埋一齊嘅。咁所以就令到年輕人覺得，哇，其實都好潮嘅喎，咁樣咁啊，仲會令到佢哋就會減低對呢個問題嘅一個即係掉以輕心嘅情況咁樣。 亦都可能因為咁樣樣，所以大大提升咗嗰個瀏覽量嘅次數咯。因為我見到你哋都睇到一啲貼文嘅瀏覽量咧，譬如好似近年啊，即係警方個注意力都大大增加嘅大麻二分，即係 CBD 嗰個瀏覽量，哇，喺舊年都急升咗3倍，都一個好驚人嘅數字。 是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喺我哋即係透過大數管公司嚟到同我哋去做呢個數據嘅時候咧，我哋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幾應該要關注嘅議題。咁所以就點解我哋會今次會做呢個發布會，我哋都想引起公眾嘅一個即係嘅關注咁樣咯。 OK， 嗱咁你哋發現咗呢一個趨勢啦，咁喺即係打擊呢一啲嘅毒品嘅宣傳啦，或者增加年輕人啊對於毒品禍害嘅認識上面，我哋針對呢個趨勢又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做咧？ 係，咁其實咧，因為我哋睇到咧，即係因為其實年輕人嚟講緊就係用呢個社交平台嘛，咁我哋亦都會係用翻社交平台咧嚟到去做，即係嚟到去即係做呢個切入點嚇。咁而佢哋因為就係講就佢哋會透過一啲好熱門啊、好流行嘅一啲嘅 means 啊咁樣。咁其實我哋自己咧，即係我哋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啦嚇，咁我哋都係會咧係會設計一啲即係用翻一啲類似嘅一啲佢哋好潮流啊、好興嘅一啲嘅圖片啊，咁嚟到去做翻一啲嘅宣傳咁樣咯。 你覺得咧，而家個宣傳嗰個效果咧，其實即係因為其實都唔單止係毒品嘅，即係以往裏邊有一啲議題咧，其實都即係有講話，譬如加強網上宣傳啦，其實效果係顯顯著同容唔容易咧？定還是其實係會鼓勵政府立法去做到呢件事？中間嘅差距有幾遠咧？ 其實咧一路都係做緊好多嘅，即係無論我哋 NGO 啦嚇，我哋自己青協做好多啦，禁毒處做好多啦嚇，咁而警方亦都做好多咁樣嚇，即係其實都大家都係同步咧，針對住即係既然而家喺個網上面發現有咁多一啲嘅失實嘅資訊嚇、誤導嘅資訊，咁所以大家都好希望咧就喺翻個網上面嚟到去再去發翻呢啲即係正確嘅信息嚟到去即係希望扭轉翻佢哋一啲嘅即係想法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都即係呢啲都係真係要揼石仔咁揼出嚟嘅，其實係即係唔會話即係一開始做就即刻係到位係可以即係收到一個好大嘅果效。咁其實而家大家都喺度做緊呢一個嘅情況咁樣咯。 嗱其實咧喺運用呢一啲嘅社交媒體去到接觸資訊嘅青年咧，其實因為網上咧你唔會有個年齡限制啊嘛，咁所以雖然我哋而家講緊青少年，可能有一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諗緊啦，可能係18至20多歲啦，但喺你哋前線社工咧接觸到係會去對新興毒品係有興趣，甚至去嘗試嘅人入邊，有冇因為用咗社交媒體而令到個年齡層係有下降嘅一個趨勢呢？以你自己個人嘅觀察，其實你見過係年紀最細嘅個案，經過呢啲社交媒體接觸到毒品嘅可以係幾細個咧？ 係嗱，其實咧，即係究竟話幾多歲啊？係會即係接觸到個社交媒體嚟到去接觸個毒品啊咁樣。咁其實好老實講咧，而家即係個情況就係、是，就算小學生佢哋都會即係因為網課關係啊，或者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嘅生活嘅狀況，即係特別係即係過去嗰兩年個疫情嘅關係啦、啊，大家都係走上個網上面。咁所以喺網上面其實真係咧係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咁究竟話即係會細到幾多歲會接觸到咧咁樣？其實咧，我諗我哋都即係都唔係可以好好肯定咁嚟到去講俾你聽，究竟係十歲啊、八歲已經係接觸到啊，定係幾多歲咧咁樣？咁但就好肯定咧，就好多年輕人咧，因為其實個網上面嘅社交平台有好多各式各樣，其實係咁，所以其實佢哋咧去好，其實好輕易咧就會去接觸到一啲唔同嘅資訊啊。咁而呢啲資訊嘅時候，有機會如果譬如佢啲朋友都係會瀏覽呢啲嘅平台嘅時候，咁亦都有機會咧個年輕人啦，或者一啲即係比較年紀輕啲嘅，佢哋都會增加咗佢哋接觸嗰個風險咯。 嗯，咁除咗政府或者係一啲執法部門，譬如做更加多嘅宣傳同埋網上巡查之外咧，咁即係特別係喺運用社交媒體嘅習慣上面，你會有啲咩建議俾家長或者係一啲教育工作者，針對而家即係社交媒體出現呢一啲咁樣嘅貼文，佢哋可以點樣去即係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係咪有正確運用社交媒體嘅習慣咧？ 是明白，是啦。咁如果譬如话是针对住家长啦或者老师啦，其实我哋都会鼓励家长同埋老师呢是会认识多啲呢，即係有关一啲即係喺个社交平台入面一啲嘅 hashtag 啦，其实係、留意一下啲咁其实原来呢个 hashtag 呢个字眼原来係代表啲乜嘢喎。咁我諗佢哋呢个嗰个认知呢，佢哋係要有所掌握。咁而呢亦都需要，因为头先讲就会透过一啲嘅means 嘛，一啲嘅迷因嘛，或者就一啲好比较流行嘅一啲嘅动画咁样，咁我都觉得咧，其实咧都家长同埋老师咧都应该提升翻喺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知识啊，吓，一样佢知道，原来学生或者佢个子女原来系浏览紧嘅系有关呢、這个嘅迷因图咧，原来系同毒品相关嘅、哦，可能其实家长佢哋系未必察觉到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喺家长方面咧就系、是要去俾翻灌輸翻呢啲嘅知識俾家長同老師啦，同埋係多啲去關心佢哋嘅子女同學生啦。咁如果即係留意到佢哋原來咦都有呢啲嘅一啲嘅字眼，佢哋會講啊，或者原來佢哋都會睇呢啲圖啊，或者咦原來佢嗰、那個電話或者佢嗰個嘅電腦啊，佢 iPad 嗰個屏幕原來已經就係一啲毒品嘅迷因圖嚟嘅喎。咁呢啲佢哋就要開始要去留意同埋關心多啲咯。 不過我諗正如李兆翠你所講啦，啲家長本身都有個辨識能力啊，即係佢都要知道。是啊，那个原来是一些危险的信号来的，那他才可以做到去阻止嘛。那老实说，很多家长可能连现在年轻人之间的一些潮语或者潮物他们都未必知道。 是啊，没错啊。 还有呢，即通常这类是还有这类的即是关于这些贴文或者甚至乎是会服用这些即毒品的青少年，即可能本身他跟家人的关系呢可能都会是有些破损。即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呢？是啊，是啊。 我諗又未必可以講話係關即係個家庭關係上有破損，但係咧你話即係隱蔽嘅咧，隱蔽咧就應該就係會有呢個情況嘅，因為好多時譬如年青人你揸住個手機，其實佢可以即因為已經 匿埋間房 啦，係啦，匿埋間房度，咁加上有機會係未必會知嘅，其實係，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加強翻，即係家長都要即係多啲關心啦，多啲溝通啦。咁其實重要，同埋頭先我都講就話，即係要加強佢哋佢嗰個辨識啊，辨識嘅能力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譬如我哋曾經都試過、就是，就係譬如有家長咁，因為其實即係就講舉例大麻咁樣先算啦嚇。咁大麻嗰個葉咧，其實咧本身家長都唔知道，原來呢個葉咧就係代表個大麻嘅 五星葉咁樣嘅， 系啦，冇错，仲以为系一啲即系，都好得意啊！呢、這个咁原来佢个子女着住对袜就系呢一个嘅图案噶喎，其实系吓，咁、所以呢啲我哋都曾经都有遇过，咁所以我就觉得加强喺家长嘅教育方面，其实都系几重要。 嗱，你讲起大麻咧，即系你哋喺个记者会上面亦都提过，近年咧即系 CBD 大麻二分呢一样嘢咧，因为市场上面有好多减压同埋保健嘅产品咧，都用呢一样嘢为招来啦。但系你哋就好忧虑咧，呢样嘢咧就会成为所谓青年嘅入门毒品啊。咁我哋知道咧，即系政府都考虑紧去做相关嘅修例啦。咁但系喺法例真系到位之前啊，你认为有一啲咩嘅预防或者加强嘅功夫可以去做咧？ 是加强个功夫咧，就应该就系要即系好 廣泛咁樣嚟到去即係宣傳翻咧，即係做翻一啲網上面嘅一啲嘅無論網上好啦，實體都好啦，都要去宣傳翻咧，要讓咧公眾人士啦，特別係年輕人啦，係要辨識到咧，即係其實呢個即係 CBD 個情況啊，唔好係有一啲嘅混淆啦，或者唔好係有一啲嘅謬誤出現。咁我覺得呢個喺即係個立法到位之前咧，都係要即係繼續要做多啲呢啲宣傳嘅教育工作。 嗯，的確係啊，因為其實即係CBD 早前咧嘅產品咧，可以話係五花八門啦。即係我自己睇啲報道咧，譬如咖啡啊，甚至護膚品啊嗰啲都可以標榜自己有 CBD。咁即係年青人可能見到係一啲咁日常生活都會接觸到嘅產品嘅時候咧，學李少翠話齋咧，個戒心咧可能就真係會較為低一啲。 係啊，冇錯，這個都是正正我哋好擔心嘅，而係即係覺得真係要加強喺個宣傳同埋教育方面，真係要係繼續要再做多啲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李少翠，時間關係咧，先同你傾到呢度。好，李少翠咧係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嘅督導主任嚟嘅。咁啊，麥家俊講到咧，即係家長要增強嗰個辨識能力咧。咁啊，即係可能家長都要玩多啲呢啲社交平台咧，先至知道。 所以兩邊嘅教育都好重要。 做緊咩啦？好啦，自由風，自由風，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